医管局老人科小组委员会主席康佩玲： 当你要照顾老人家，你预咗有7-14日你喺屋企嘅，你真系要揾朋友帮手咯。做咩嘢咧？就去卖嘢俾你，植物啦，清洁嘅嘢啦。个老人家确诊咗，如果有间房，就叫佢喺间房就唔好出嚟啦。你要做好多清洁啦，成间屋你可能都要用漂白水1:49去清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啊，朝早6:10嘅时间啦，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见到气温咧又比昨天咧就系上升咗少少啦吓，咁啊相对湿度咧就高咗少少啦，相对湿度91%嘅，咁啊出边咧喺较早嘅时候啦都有啲雨水，咁所以而家见到路面啦，我头先啱翻嚟嘅时候见到路面好多咧都仲系湿嘅，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啦吓，唔好跣亲。咁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啊都可以准备定啲缩骨遮傍下身，咁都会好啲嘅。因为呢几日嘅天气咧都开始又系唔稳定啦吓。嗱，开心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香港电台嘅频道嗰度见下面。咁啊已经嚟到咧3月17日，咁啊今日星期几嚟噶？今日咧就系、是。星期四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继续精精神神，咁啊除咗努力工作学习之外咧，继续努力咧去到抗疫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人需要完成一工作嘅何其多？如果你继续浪费时间嘅话咧，就正如莎士比亚都会咁讲。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亦都会离弃他。啊，又好似系真嘅、哦，你都唔理佢咯，咁佢诶点会去到俾一啲好嘅岁月你呢？因为时间咧就好似海绵入边嘅水一样，只要挤一挤咧就一定会有嘅。唔好成日话俾自己听，哎，我冇时间，冇时间。有好多嘢咧，总系有办法做得到嘅。尝试下咧就正面啲咁谂。如果你话喂，我真系挤唔到时间、哦，今日嘅事情都完成唔到、哦。可以找朋友的嘛。时间呢就好特别的，无论你是乜嘢身家，有几多身家的人，大家拥有的时间呢都是均等的。当然啦，如果你要放弃时间呢，咁就没人理你的。我自己呢就好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因为呢即是有啲嘢呢，我觉得买唔到嘅嘢呢我特别珍惜嘅。时间就买唔到啊。健康某程度上你都可能买唔到嘅，当然你喂我有好多钱买补品，咁呢个别话。咁但系健康其实对我嚟讲，同时间一样都系无价嘅。面对住呢啲咁无价嘅嘢咧，咁啊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啦。所以咧，千祈唔好浪费时间。今日嘅你啊，如果仲谂住赖床嘅时候咧，不如谂一谂，系不如试下捉紧啲每一秒，你就发觉咧捉紧咗之后。你会多咗好多时间出嚟，可以做自己喜爱事情，咁个人咪又系会开心咗咯。早晨啊，朝头早嘅时候，揾嚟有梁咏琪 ，Today。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 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泣似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再见。Today, I got your sums, still cling to the fir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中唔中意食花生噶？我唔系话食一粒粒嗰啲花生啊，而系凑热闹嗰种食花生啊。唔知道你哋仲记唔记得，我曾经讲过喺外地都有唔少退咗休嘅人鍾意特登去嗰啲地盤嗰度睇嗰啲工地工人喺度做嘢㗎呢。佢哋会喺地盤外面監察住啲工人做嘢，有时甚至会指手画脚俾下评语呀，或者教嗰啲工人点样做嘢添。所以有啲工地就会喺个围板嗰度加一个窿，特登为呢啲人而設嘅。有个字叫 Umarel，就是形容一些喜欢去看工地的人。除了这个英文字之外，喜欢围观凑热闹的人又可以叫做野刺马。野刺马这个词语其实是源自日本，就是形容一些上了年纪的老马，他们没办法工作，在生活之中帮不到忙。这个词语之后就被借用了形容一些围观凑热闹的人，带有少少负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现场发生的事跟他们根本就没有关系，不过他们就喜欢走过来凑热闹，甚至影响救援工作的人。而我们香港近似的词语就是刚才我讲的食花生了。 外国亦都会叫呢啲人做 grab the popcorn。系啊，照字面解就系食炮谷咯。似乎对于突发事件感到兴趣而围观凑热闹，系好多人类嘅本能。如果唔系，点会咁多字应运而生啊？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 一首歌曲 Little Peopl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外面23度的气温，身体湿度 91%。 早晨啊，在外国有一位很出名知名的心理学家，译名叫做艾瑞利丹这样的。好啦，咁其实佢除咗心理学之外啦，行为经济学方面佢亦都非常之拿手㗎喎。有一次佢喺一个演讲上面讲咗个题目，叫做乜嘢令到我哋鍾意自己嘅工作呢？有好多人会话，哎，工作好攰，人工太低，点样都冇办法鍾意呢一份嘅工作。教授就话，其实能够取决于我哋呢一种想法呢，其实係有啲好重要嘅元素。佢举例好似行山咁样，行山咧系一个没有酬劳嘅辛苦事情， 但系啊，好多人咧中意去做、啊，佢又讲得啱，我都中意。要爬到上去巅峰，咁啊路途咧系唔系一样咁充满住快乐呢？事实上喺登山嘅过程入边好辛苦，喺外国登山嘅时候，更加同一时间要忍受埋低温、高山症，好多突如其来嘅状况。咁但系登山者追求嘅，其实唔单止仅仅只系攻顶嗰一刻嘅快乐，而系享受整个嘅过程，享受坚持同埋挑战。亦就即系话，喺世界上面有好多嘅事情，我哋根本唔在乎到底得到几多，而系到底我哋喺整个过程入面有冇辛苦，有冇努力，有冇换出一啲嘅意义。教授所讲嘅就系意义啦。佢又举咗个例子。有一间家私铺，咁佢咧就见到，喂、哎，啊，啲人都中意食蛋糕、哦，于是乎咧，佢哋就卖咗一种叫做快速做蛋糕嘅商品。消费者只要按照住步骤，将啲材料全部放置好，唔需要自己再准备多余嘅事情，香喷喷嘅蛋糕就可以出现啦。但系事实上一啲都唔好卖，点解咧？系咪唔好食咧？唔系、哦，都 OK 好食噶、哦。佢哋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大家所做出嚟嘅嘢系一样嘅时候。他们的客人就不喜欢了。于是乎这间家私铺改变了他们的配方，改成需要由消费者自己打鸡蛋，自己测量牛奶的加入到底要有多少，自己做多很多不同的工序，果然销量竟然间会变好了。那就真的证明了一件事，做事情是有意义，做事情的感觉有时比效率更加重要。以而家嘅經濟學嚟講，我哋追求當然咧就係效率啦。咁但係好多係我哋自己決定。原來我哋始終都係人，我哋做事情嘅動力喺邊度咧？可能你會覺得為咗人工、為咗薪金、為咗生活咯。老實講，呢個係事實。咁但係我哋不妨喺各種嘅工作嘅方式上邊加多啲嘅創造，加多啲嘅挑戰。咁样我哋喺整个过程就可以享受得到工作嘅意义，工作带俾我哋嘅荣耀，工作带俾我哋嘅动机。咁样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快乐，可能效率都仲会越嚟越高添嘅。你愿唔愿意踏出呢一个重要嘅一步，尝试下享受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呢？ 花心意穿得很碎，细节记底定次序，把鲜花收于车里，转街放雨，裤袋里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疲惫忐忑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得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怕很公式化。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说错话。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派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Yeah, yeah， 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

同埋咧，最近咧，我覺得都幾古怪嘅啦，因為我自己住嘅地方咧，係望住啲即係交通交匯處啦，同埋望到啲大馬路啦。咁、以前咧，即係呢啲中途咧，通常見到好繁忙啦，或者啲車站好多人等車啦。但最近咧，望住條馬路咧，冇乜人啦，又冇乜車啦。 哦， 甚至乎係應該啲好多人行嘅地點，即係往日我自己望出去會見到好多人等車啦， 系啊， 嗰啲旅遊巴或者校車，而家冇辦法啦，因為而家大家都唔使搭校車啦，唔使翻學啦。但系咧，你當你見到咧成個市面都咁靜啦，火車站又完全冇人嘅時候咧，嗰種感覺咧係好唔似一個平時翻學嘅 weekday 咯。 係啊，甚至乎如果大家都有去過九龍啊、旺角嗰邊咧，你發覺真係好靜，同埋好多吉鋪咁啊， 靜到不得了。令我不其然咧，覺得好似自己講嘢都要細聲啲，即係有一種感覺，覺得係咪個世界未甦醒咧？係咪大家都仲瞓緊咧？ 係啊，所以我就話個社會咧，咁啊成日我哋都喺度話啊，需唔需要停一停啊？個社會其實咧係因為大家都嗰個防疫意識咧越嚟越提高啊，即係唔需要特別做某一啲嘅政策，可能大家都已經咧會覺得啊係啊要停啦，大家都會自己自動自覺咁樣去到對抗呢個疫情啊。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要同心抗疫啦，同埋咧，讲真咧，抗疫咧喺屋企咧，除咗真系而家抗疫之外咧，亦都系避疫啦，即系唔出街，其实就已经系叫做减低咗个感染嘅风险啦，亦都系相对地安全嘅，我自己觉得。 系啊，所以好紧要啊嘛，大家做足呢啲措施就最好啦。 系啊，嗱，咁除咗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屋企即系多啲留意一啲资讯啦，或者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即系既然都系避疫啦，或者抗疫啦，就喺屋企谂啲方法，做一下啲的起心肝，平时未必做得到嘅高效能运动啦，或者系做一下啲对自己嘅体重嘅规划啦。咁、我最近咧睇一个日本嘅电视节目咧，佢又几搞笑噶，佢呢一年咧两个礼拜咧都系讲话啲人咧喺屋企自己帮自己制定一个瘦身嘅计划啦。咁、但系咧佢嗰啲所谓嘅瘦身计划咧系好截然不同嘅，有啲咧就系真系关餐单啊，或者运动事啦，即系大家都好正路啊，咁样谂去 keep fit。咁有啲咧就系讲人嘅心理啦，同埋咧状态引致到你嘅体重有变化。咁啊，其中有一个咧，今朝早咧攞嚟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几搞笑嘅，我觉得。 系咪心广体半嘅原理啊？其实就系、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但系咧，佢除咗净系讲心情之外咧，佢系仲有另外一个影响嘅因素嘅、就系话咧。嗰、那个恋爱嘅状态咧，同人嘅体重到底会唔会有挂钩？ 哦，梗系有啦！啱啱拍拖嗰阵时候，我见过嗰边肥仔噶。 系咩？嗱，佢呢一个咧就啊，可唔可以话啱啱拍拖又唔算啱啱拍拖嘅？嗱，佢几搞笑嘅，嗱，佢唔系真系无啦啦揾咗一 pair 情侣嚟做实验嘅，佢、只系咧揾咗一个单身嘅女士，咁嗰、那个女士都算系一个妙龄嘅女士咧，即系廿零岁咁样啦，咁、一个即系稳定嘅工作，咁即系正正常常一个 OL 咁样啦。咁、个节目咧就做咗一个为期大概两星期嘅一个小小嘅实测啦。咁佢就唔系真系帮佢揾一个真正嘅对象嘅，佢只不过系咧帮佢揾一个咧佢自己心目中理想型的男士，咁呢个男士系做咩嘅咧？就好似一个应援团咁啊，即系喺呢两个礼拜里边咧，不时就出现咧，会同佢打气啊，或者系帮佢去监察住个体重。嗱，咁我哋慢慢解构下到底点样运作啊呢件事。 那个男士系柔靓唔靓仔，柔唔柔型噶？ 都算靓仔嘅，即系都标志咯，同埋最紧要都唔系佢靓唔靓，而系嗰个女人中意嘅嗰 type 咯。 哦，系呢个就关键啦，话俾你听啊。 系啦系啦，咁有啲人可能中意啲即系同可能世俗眼光唔一样，咁好难界定啦吓。咁佢总之咧就揾咗一个佢自己中意嘅类型嘅男士啦。咁佢咧嗰个男士咧就譬如每一日佢磅重嘅时候咧，嗰个人都会出现一次嘅。咁然后咧，如果佢轻咗嘅话咧，咁嗰个人就会即系哇黄颜悦色啦，又鼓励啊，咁甚至乎如果咧佢轻嘅幅度大咧，即系譬如可能佢多过一 kg 啊，或者多过两三磅咁样咧，佢甚至乎系有奖励嘅，例如啦，一开始嘅时候嘅奖励就是、譬如如果你两三日里边轻到几磅，咁佢就可以将嗰个人嘅联络方式留俾嗰个女士啦。 哦，哎呀，好玩啊呢啲 嘅奖励啦，系啦。咁当然即係大家知道係节目效果啦，同埋只不过係一个令到佢提升心情，即係其实好似觉得 一個人同另一個人嘅關係拉近咗嘅一種感覺啦，嘅一個象徵啦。係 啊， 咁就同埋亦都會開始，如果攞咗聯絡方法咧，咁嗰個人咧，譬如會有時不時關心下佢啊，你減肥減成點啊？有冇食健康嘅嘢啊？有冇做運動啊？咁嗱，又有呢一類咁樣嘅鼓勵同埋問候喎。咁同埋好似你多咗一個人去同你打氣，有個動力咁樣啦。 同行啊，呢個同行啊。 系啦，咁然后咧就睇下佢会唔会减快啲啦。啊，跟住佢又真系减快啲、啊。但系预示者咧呢一、这个实验咧进行咗头五日咧都非常之顺利嘅，即系嗰个人都真系得到咗佢觉得嘅回报啦。即系譬如啊攞到呢一项佢心仪男士嘅联络方式，又得到鼓励，咁所有嘢都好正面啦、啊。跟住去到咧有一个位咧就系、是，佢卒之好似咧有个大跃进啦，头嗰五日减咗好多啦。跟住咧，佢就開始原來有一個咧叫做怠慢期， 哦、 即係佢覺得 樽頸 可以唞一唞先。 係啦，樽頸位啊。 係啦，跟住竟然重翻。 誒，樽頸位我都未停一停嘅喎，重翻少少，我覺得 O K 嘅，但係起碼唔會重咗之前咁。 係啦，佢唔係話完全重翻曬咁多磅嘅，佢只係真係個體重回升翻啲啲咁樣啦。跟住咧喺呢個時候咧，嗰個人咧竟然嬲佢喎。即系其实当然都是节目效果啦，而不是话即系你中咗就嬲你啦。咁跟住嗰个人就唔睬佢啦，唔再 send 加油短信俾佢啦，同埋完全唔复佢 message 啦。 跟住唔开心啦，有冇唔开心先个女仔？ 系啦系啦，打击佢。咁跟住咧，嗰个女士咧又好唔开心啦，即系觉得哎呀，突然之间好似我令到佢好失望啊，同埋点解佢系咪觉得我唔尽力咧？同埋点解我会做唔到佢嘅要求咧？咁遇事者咧。佢就對自己定立咗更加一個艱苦嘅減肥過程啦，例如係即係個食量係又減低咗啦，可能食物個種類又再小心咗啦，然之後再加埋呢個運動啦咁樣，跟住咧佢又有突破性嘅進展啦，又再減啦咁，跟住於是乎嗰個人又再出現翻，又再同佢打氣，然之後又甚至乎約佢見面啊等等，咁跟住之後咧就進行咗兩個禮拜咧。咁嗰個節目組咧，最後尾就係宣布咧，覺得咧呢一個戀愛係真係對於減肥咧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 哎呀，梗係有啦，呢、這個我信啦、 啊， 即係嗱、啊，我係嗱，我係男士啊，今次換翻轉個角度。如果我譬如我未結婚冇拍拖嘅時候，我單身嘅時候咧，啊、哎、有女仔又中意，你發覺嗰排咧個人咧上電嘅，點樣上法咧、你會好想去跑步啦，你會想做好自己嘅 body。跟住咧，你会开始注重自己嘅外形同埋仪表嘅言行举止，呢啲会多咗噶。呢个就系爱情嗰个力量，我觉得。 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嘅先决条件咧，都系要本身嗰个人本即系觉得咧自己个外形对于恋爱呢一样嘢系一个关键。我有啲人真系唔会喎，有啲人觉得唔使啦，外形绝对唔紧要嘅，我总之都系行性格路线或者我系用其他嘅优点去吸引对方嘅。咁佢可能完全唔会理自己个体型，或者佢唔会觉得同减肥有关系。 呢个套路咧唔系话大家揾唔到另一半，不过有阵时候就未必咁密咯，即系你要识耐咗先得咯，系咪先？ 都系嘅，同埋其实我觉得即系总之对于自己自身嘅进步咧系有呢个影响咧，其实唔系净系外形嘅，我觉得。咁、你譬如减肥，其实另外一个目的都系想自己健康啲啦。 系啊系啊。 或者即系譬如话个体型靓啲啊，或者体重轻啲嘅时候，可能其实你各方面都好啲过，例如行路嘅时候又唔会咁吃力啦。或者如果你即係做一段長時間嘅時候，又唔會好擔心會有好多其他啲高風險嘅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咁其實對於自己健康嚟講，都係對自己負責啊。 係啊，啱噶。你諗下，如果你食得健康嘅話，都唔使驚你嗰啲咩腎啊、肝啊一陣又話負擔太重啊，食得太鹹又話佢唔知點樣，其實都唔使驚啊，係咪先？為自己。係 啊 係 啊係啊，有乜事咧？你體格輕盈啲，走快啲。 你又啱喎、啊。呢、這个世界好难讲嚟噶， 所以咧要锻炼定好似系小白咁样咧，成日帮自己锻炼咁就啱。 系啊，走得摩冇鼻哥啊！好啊，你快啲翻嚟啦，我哋一阵再倾。 好，走翻嚟，走翻嚟，好啦， 拜 拜。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奏，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读起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够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滋生障碍。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呢啲 Miss Janice， 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吓，咁啊出边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91%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Happy。 嗱，海啊，大家咧呢排咧都会好忧心个疫情啦，所以咧可能笑容都少咗。但系咧着衫扮靓咧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人咧形象提升之外，心情都好啲噶。 喂，我觉得绝对系噶，我成日都强调嗰样嘢咧，就系、是、打扮咧唔好当系一件奢侈嘅事先。 嗯， 唔一定要买好贵嘅衫嘅，尤其是而家大家即系疫情啦，真系少咗行街啊、出街咁样咧，着嚟着去都系衣柜里边嗰几件衫。咁有阵时真系想，喂，真系好难讲话，我仲要点样去透过穿搭提升自己嘅心情呢？其实都系得嘅，我都系嗰句抗疫还抗疫，但系我哋始终咧，即系个生活都系自己嘅、 嗯， 真系可以咧着得咧整齐少少咧，我哋行出门口嗰一下，我哋都毕竟都仲要出下街噶嘛，有朋友仔都仲系仍然要翻工，唔一定要 work from home 噶嘛，我哋都可能间中要去买下啲物资啊咁样啦，系咪都要落下街噶嘛？嗰一下有陣時行出門口咧，你個人精神咧，即係雖然隔住個口罩，但係你都會覺得自己係散發到光彩，別人望到你咧都覺得咧，哇！呢個人真係都企理嘅咁樣。所以其實簡單嘅衫咧，著出嚟都可以好有型格、好格、好有格調嘅。今日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可以做到呢啲效果咧。 嗯，好啊，要睇下咧，阿海今日推介呢一啲咧，會唔會就係我哋本身衣櫃入邊有嘅一啲單品可以攞嚟襯衫咧？ 抄下咯，我覺得唔難嘅。嗱，第一咧就係咧，我自己好中意啊嚇，或者咧喺其實過去咧好早期同你一路傾，我哋點樣去著衫啊穿搭咧，我都成日好推介呢一隻色嘅單品嘅，就係啲駝色啦，駱駝色， 嗯嗯嗯， 或者我哋嗰啲 camel 啡嘅單品， 嗯。 因為咧 camel 啡咧，其實咧佢有一種俾人好 classic 啦，好好高貴嘅感覺嘅， 係， 同埋因為唔多啊， 嗯、 所以咧你人哋著出嚟，你就會覺得喂好似好高級啊，成個格調咧都提升咗嘅感覺， 嗯、 所以 camel 色咧，我覺得咧，一定要有一兩件衫喺你嘅衣櫃裏邊，譬如而家啦，仲係涼涼地噶嘛，即係晏晝就熱啦，早晚都涼咧，可能係一件駝色嘅，譬如一啲西裝褸啊咁樣咧，我覺得都幾型嘅，著出嚟都會。 嗯嗯哼， 好啦，另外一个衬法啦，就是呢Barbie 你有冇留意到呢，我哋成日讲嗰啲呢法式女士嘅优雅，可能真係一件白 T 恤， 係 牛仔褲， 嗯哼， 然后衬一件 tweed 嘅 jacket， 嗯， 係啦，即係少少嗰啲即係法国风味啦，跟住孭个手袋啊，着可能一对嘅少少一寸左右嘅高踭鞋，Eason 是真的入面真的一件 T 恤牛仔褲、但是那件 Tweed 的外套呢就是那个重点 了、我已经想象到了整个形象 没错了即你真的不需要再去想、我 T 恤牛仔褲我怎样可以穿得型呢、就是加一件 Tweed 的外套同埋 Tweed 的外套现在有个好处呢就是呢基本上呢差不多是、叫做春夏春天、秋天、冬天你都買得到，因為咧由好厚嘅質料啦，去到春天、秋天咧薄嘅質料咧，其實都買得到噶。 嗯嗯嗯， 咁就已經咧可以做到咧嗰啲咧法式女子嘅優雅，甚至乎你可以話，我覺得條頸可以 dry dry 地，一定要戴頸鏈，攬條絲巾仔喺個頸度，系嘛？咁完全你系咪有个形象出到嚟咧？就系嗰啲法式女士优雅啦。 嗯，多咗个 layer 咧，又多咗嘢睇啦，而且 系啊，同埋咧，都大家都知啦，嗰个喉咙好紧要啊，保护条颈嗰个暖咧好紧要啊。 嗯， 我阿妈咧成日都，哎呀，唔好冻亲个喉咙啊，唔好冷亲条颈啊，咁样嗰条丝巾仔咧又可以保到少少暖之外咧，又可以帮你做到少少嘅，即系一个嘅提升升华咗你嗰套衫嘅效果咯。 嗯，系嘅，系嘅。 好啦。跟住咧，再講多兩樣啦，兩個 tips 啦。尾二呢一個咧，就係咧，著一件 oversize 嘅西裝外套。 嗯， 嗱，頭先講嗰啲法式咧，法式嘅女士咧，佢哋未必會好中意著啲 oversize 嘅、 嗯， 但係其他歐洲嘅地方啦，或者係韓國啊、日本嘅 trend 咧，佢哋都係好中意著啲 oversize 嘅西裝褸。 嗯， 其實入邊都係簡單嘅，都可以係 T-shirt 牛仔褲。 係 嗱，咁 Barbie 即係我哋頭先咁講，我哋雖然可能係同一件 T-shirt。同一條牛仔褲，但是我哋請一件 tweed 嘅 jacket 加條絲巾仔喺個頸位，係一個 look 啦。另外一個 look 咧就係我哋著一件 oversize 嘅外套， 係 入邊都可以同樣都係嗰件嘅 T 恤牛仔褲啫嘛。咁你已經可以兩個 look 做到出嚟咯，襯唔同嘅外套已經可以提升咗你成個嗰個格調噶啦，已經係。所以真系唔好抗拒啲 oversize 外套，超型噶，真系可以系。 系，不过当然啦，嗰个 oversize 咧，都要谂下到底佢会唔会即系各方面都太大件嘅时候咧，就会好舐气。咁所以即系我估呢样嘢就真系要试咯，即系 oversize 唔能够系即系买大三个码，膊头耷咗只袖太长，即系唔系嗰种咯吓。 唔系买大几个码，而系咧本身咧，譬如我以韩国嘅西装褛为例啦，佢哋都系叫做 free size 系 one size 嘅啫。 系。 不過佢係 one size fit all，基本上肥肥瘦瘦嘅女仔咧都晾到嘅西裝褸， 係 而唔係話我哋將呢一個 cutting 佢本身係收腰嘅，我去買大三個碼將佢變做一件 oversize， 唔係嗰樣嘢，係本身個 cutting 叫做 oversize， 唔係買大幾個碼嘅 oversize， 呢樣一定要搞清楚啦。 係啦係啦，好 啦，咁最後一樣咯，就係我哋叫做一個 monochrome 啦， 嗯， 用一個單色系。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会谂啊，哎呀点样衬咧花咁我下边衬咩好咧？咁花衫衬下边个正色啊，下边个正色又夹唔夹我个花咧？谂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反而容易出错啦。 嗯， 我哋可以谂嘅咧就系一个色调， 系 例如就系纯黑啦， 嗯， 或者纯白啦，甚至乎系纯啡色啦，好似我哋头先讲嘅驼色啦，或者啲大地色系嘅衫啦， 嗯， 都系好容易驾驭，而系你又做到一种咧，我哋叫做好乾淨利落嘅優雅嘅感覺啊！ 嗯嗯， 單色系，例如就係你同色嘅西裝褸、西褲， 係、 或者同色嘅西裝褸加下身都係同色系嘅裙。 嗯， 呢啲咁樣嘅 monochrome 咧，就亦都係可以做到咧啊！好似咧幾有品味喎、啊，呢、這個女仔著衫可以做到呢一種嘅感覺嘅、就唔需要太過花巧啦。 係，呢啲都係嘅。其實咧，單色出嚟嘅感覺咧，俾人都係一種幾簡潔得嚟咧，又幾有 style 嘅呢一種風格嚟㗎嚇。

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啊，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后咧，咁啊出门口咧就无往而不利啦，咁啊好啦吓，咁所以咧大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除咗有白元喺度之外啦，咁我都要问一下啲交通方面嘅专家达人，就系 Didi 啦，早晨 Didi， 小白冇讲，大家研究研究啫， 啊，我都系靠你俾料，我先有得研究嘅， 咁呢样嘢又系真的，我哋都系靠啊运输署啊，靠的士台啊，所有嘅听众俾料我哋咧，咁先可以提供到。俾市民啦，就可以避过呢啲塞车嘅痛苦啦，系咪？ 系啊，你避开咗，真系快好多噶条路。 系咯，因为时间系金钱啊嘛。 冇错，嗯。 咁啊，等同大家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路面都系正常嘅。咁，只系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九龙区啊，加士居道天桥，由于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咁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封咗快线噶，咁啊有工程啦，咁啊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啦，秀茂坪道都有道路工程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啊都系嗰句啦，揸车朋友要留意啊。交通消息就 系 咁多啦。 哦，系啊，而家啲交通消息系短啲嘅，因为大家在家抗疫啊嘛。 冇错，咁同埋冇特别嘅意外啊坏车。基本上都路路畅通嘅。 其实而家譬如即系之前咧，成日都话将军澳隧道比较塞啊。而家系咪就算去到八点几九点都比较上畅顺嘅咧？可以话。 冇错，但系琴日咧繁忙时间八点半左右啦，到九点钟咧就有少少龙尾去到欣怡嘅。咁，平时就去到好远噶嘛，去到运动场啊，甚至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嘛。 系。 所以咧，希望快啲回复翻。挤塞系咪好奇怪？所以人真系好矛盾。 将军澳嗰边咧，我都唔会话希望佢挤塞。虽然挤塞代表即系大家 繁盛啊， 繁盛啦，系啦。繁华啦，咁但系咧，将军澳嗰边，我希望佢另外一条嗰个隧道咧就快啲起好，咁啊趁呢个时间咧人流少嘅时候咧，咁啊快啲即系个工程完成嘅话，咁，到人流多翻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帮手疏导。 啊，咁啊系， 咁样咧就最好啦。 冇错冇错，即系唔好净系塞咗一条隧道度，一条隧道真系搞唔掂。 系啊，有啲咩基建啊，或者要啲工程尽快做嘅话咧，咁啊趁而家即系路面上、社会上嘅人流减少咗咧，我觉得都应该即系可唔可以咧尽量做咗佢咧？咁样，咁当我哋都要真系睇翻工程嘅人员佢哋个出入嗰，那个喺抗疫嘅安全问题啦。 总之咩都系啦，内心等候咧，一定会有阳光嘅。 冇错啦，讲得真系好。 我都觉得应该系 今天 Didi 金句。 系都唔系咁讲啊，但系想讲开咧一样嘢。琴日咧我睇啲报纸啊，睇啲媒体咧就讲到，原来咧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咧偷单车集团咧都有一条龙服务。 吓，唔系嘛？ 系啊，警方捣破咗咧一条龙嘅偷单车集团啊，因为咧专向啲停泊喺单车即系求其摆喺路边啊，甚至系你知啊，有啲单车唔系咁守规矩噶嘛，就咁求其泊喺路边啊，诶抌完唔阻啊咁样，咁样嘅地方啦，咁佢哋专向呢啲埋手噶，咁当然啦，有啲咧就系单车停泊处埋手都会有，咁但系睇下佢系泊得多定泊得少咯，咁有啲净系泊几步啊嘛，但唔同一个大型嘅单车停车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屋企楼下咧就有个大型嘅单车停泊处，咁所以我见到话好多单车喺度，咁但系点样咧？佢哋都系用工具咧剪烂咗个单车锁啦，然后得手之后咧就扮系二手单车卖家，喺网上面平台兜售拆装啊，原来咧即 系 好多人买呢啲拆装，可能佢哋唔知道系拆装啦，当然。 系咯， 所以原来是咁样逃离嘅，所以警方咧就喺将军澳屯门就拉咗多名嘅涉案男女，但系咧原来年纪最细咧系13岁。 哇！ 哇！真系13岁，真系。 点解咁细个就？ 我都唔知啊。所以呢啲就教育啊，我都唔知点样去形容啊。咩原因犯案呢？我都唔敢 系啦，我哋唔好去揣测啦。 冇错冇错，但系当然唔希望啦。13岁咁细个， 系啊， 系啊。 咁啊，呢一你繼續講先。 咁啊，都係涉及多宗嘅單車盜竊案件啦。行動之中咧，都係警方咧拉咗好多嘅犯案工具啊。呢啲唔可以， 佢哋一碼嗰啲咯， 係啦，好多嘅專業嘅工具啦，咁樣咯。咁所以而家警方就呼籲市民啦，如果懷疑有單車被盜咧，有個電話可以同屯門警區聯絡嘅。原來 哦好啊， 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啦，3661-5857。3661-5857，警方都话啦，记住啊，其实盗窃咧系属于严重嘅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监7年嘅。 哇， 系啊，所以市民真系要小心咯，唔好以身试法咯。 系 咁，同埋警方都提一提大家，千祈咧唔好将啲单车咧就立乱泊埋一边，要泊喺啲合法嘅单车停泊处。咁同埋咧锁你唔好求其啊，有啲好求其锁噶嘛。 系啊， 系咪先？可能你锁好啲，咁你知啦，犯案嘅嘢啲 即係犯案嗰啲想點樣講咧，都唔識點樣形容。 係， 總之就要就手， 取而不取難， 真係未瞓醒。 唔緊要，唔緊要。 取而不取難噶嘛，如果你拍得整得好啲嘅，佢哋難攞啲嘅，咁梗係唔會攞啦。 咁梗係咯。 係啦，所以大家咧鎖得好啲，咁啊停拍得好啲，免殺人咧就有機可乘。 係啊，財物係自己㗎嚇，咁啊各位聽眾即係聽到嘅時候咧，即係自己有架單車，如果又係鎖喺一個停泊處嘅時候咧，都要加多兩個鎖，或者如果你見到太多車嘅時候咧，都你自己都會察覺到嘅啊，會唔會即係賊人容易埋手？咁你都即係諗下第二個位啊咁樣啦嚇。咁當然就係賊人亦都即係應該收手啦啊。咁如果仲有啲賊人諗住犯案嘅話咧，唔好再犯啦。 係啊，因為你知啦，始終都係犯法嘅，真係唔好做啦。 為 咗咁樣而去被半監，真係好唔抵咯。 真係好唔抵啊！好啦，唔該曬 Didi 嘅提醒啊嚇。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鐘哥出邊仲有冇落雨？早晨啊，鐘哥。 早晨啊，小白。 落雨喎，今日朝早翻嚟嘅時候，唔知而家仲有冇咧？ 而家呢度就冇嘅。 哦。 不過咧，你話今朝落雨啊， 係啊。 今朝起身嘅時候，或者啲聽眾們啊，起身嘅時候咧，有冇覺得背脊咧好似好重啊，冤冤攰攰咁樣咧？ 欸、 如果係嘅話，啱啦。因為咧真係好濕啊。 哦，我仲諗住同你講，我有呢個症狀添，點解你會知嘅？ 哦，風濕啊，大件事啦。因为咧呢啲咁样嘅湿湿立立天气咧，通常你瞓觉嘅时候，第一个觉得有问题嘅就系个背脊啊，好重啦，好攰啦，好冤啦，好似即系孭咗十嚿铁喺个背脊嗰度咁样啊嘛。 哎呀哎呀， 系、哎、不过唔使担心嘅。今晚可以抽湿啦。 哎呀，我仲谂住你话朝头早已经准备咗去湿茶俾我添， 已经太迟啦， 太迟啦。 今晚可以抽湿。咁你聽日就冇事㗎啦。不過我相信呢嗰、那個濕度應該幾高啊，今日都係咪？ 係啊，今日91啊吓。 哇哇係哇 ,91 啦。 係啊。 溫度呢而家我呢度睇呢就23。 嗯。 打幾度㗎啦。 係啊係啊，我呢度都23度啊。 係啊，咁大家呢今朝起身嘅時候就我覺得就真係可以再件比較薄少少嘅外套啦，就算你係寒底、因為呢如果做得太多又恐防眼就生熱痱啊吓， 吸 到。 冇錯啦。 如果你真係話我係好虛弱嘅人喎，咁唔緊要嘅，你咪攞件厚啲嘅衫，唔好著住。真係覺得寒嘅時候先著上身啦。 係啊，好啊，好好嘅提醒啊，唔該曬鐘哥。我哋轉頭翻嚟再傾過。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晚沿岸有霧噶，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27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温暖。咁啊，星期五早上咧有薄霧。下周初雲量亦都係增多嘅，咁啊而家室外氣温咧就係23度，相對濕度咧就係91%嘅。咁啊朝頭早嘅時間，頭先阿鐘哥都提咗我哋啦，哇好似有啲濕濕地咁樣，個人重重地咁啊，不如咧早啲起身喐多兩喐，咁啊令到個人啲關節咧可以舒服翻，咁啊出門口嘅時候咧就會冇咁攰，翻工都會精神啲啦。而家先聽聽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四围八下啲唔同嘅行情嘅，特别咧中意睇下啲艺人嘅社交平台啦，睇下佢哋用紧啲乜嘢产品，或者知道潮流兴啲乜咁样咯。 本身你个职业已经知道好多行情噶咯，系咪应该明白翻啲俾我听啊？ 都会嘅，有时咧即系啲社交平台度睇到嗰张相入边出现嘅嘢，同现实生活见到嗰个艺人嘅真人，点解佢好似都唔系几似平时嗰种咁嘅生活嘅？无论系用紧嘅袋啊、手机啊，或者系食紧嘅嘢，都唔系几似佢 I G 影出嚟嗰个版本、啊。 喂，咪住先，咁话明。镜头前同镜头后啊嘛，咁你上镜嘅，不论即系而家我哋当喺社交平台影相啊，或者拍片都当系上镜噶啦，即系而家唔系净系讲紧做电视做演戏上台表演先当系上镜噶啦。咁上镜一个样，镜头后边一个样，咁呢个都系 make sense 嘅。咁即系等于我翻工着嗰件衫同我屋企着嗰件衫都唔同啦。 嗱，道理系咁，但系艺人咧，可能始终佢个影响力真系比较深啲啦。而且大家对于佢啲印象咧，即系通常望佢一两眼已经好印象深刻啦嘛。佢用紧啲咩品牌啊？或者拎住部咩手机啊？咁所以就会突然之间觉得，虽然都人之常情，但系就有一个咁样嘅落差咯。 嗱，咁我又即系我一用呢三个字咧，就好似好肉酸咁样，但系用住先啦吓。 嗯， 即系讲到尾都系。 钱作怪嘅啫，唔好意思啊，真系希望唔好得罪人啊。啊，咩意思呢？啊，你譬如你喺镜头前面见到嘅，或者你社交平台见到嘅，如果佢系一个赞助啊，或者你都睇落去知道系一个广告或者商业合作都好啦。啊，咁其实点解话钱作怪呢？钱多啲，你被被叫做捆绑嘅嘢就自然会多啲嘅。 系。 啊，咁如果錢少啲嘅，咁當然就冇嗰個捆綁，咁你啲條件未必有咁多咯。 嗯， 譬如我舉例啊，嗱，如果你嗰個係一個大啲嘅合約嘅一個贊助，甚至乎代言嘅，咁、其實張合約好簡單嘅啫，我真係會要求我被要求，因為我係經理人啦，我代表藝人啦，我哋會被要求，喂，你所有會有曝光機會嘅嘢，你都唔可以用第二個品牌嘅。 嗯， 咁樣。咁我譬如我用咩做例子好呢，譬如我讲用鞋咁样计啦，喂，我有个鞋嘅品牌，我俾咗天价嘅代言费你，咁基本上呢，你有咩情况係只能够着呢个品牌嘅鞋呢？譬如出席公开活动啦，譬如你自己放社交平台啦，咁你因为你放社交平台嘅相，你可以唔影到对脚㗎嘛。 係。 係咪？咁如果但係你一影到对脚影到对鞋嘅话呢，你就唔可以着其他嘅品牌嘅鞋啦，即係咁样嘅、咁样嘅 concept 啦。 但係 Jerry 头先你讲到曝光喎、咁你知呢个世界上、即係有啲係叫做你主动影或者主动俾人影，有啲係被动式唔知自己俾人影到嗰啲，咁点计呀？ 係啦，你真係讲得好重嘅呢一样嘢。其实呢个曝光嗰个所谓呢，我哋叫做喺行业入面啦，就会只係话你自己主动曝光嗰啲。先至为之计数嘅啫。咁、如果你被俾人哋影到嘅，或者俾我哋传媒嘅朋友影到啊，或者俾啲 fans 影到啊，摆咗上网啊，跟住爆咗出嚟嘅，咁梗係有时会啲人做下故仔啊，喂啊边个系某品牌嘅代言，佢都唔着佢啲嘢喎。咁一般呢啲咁嘅情况呢，就唔可以赖落去个艺人头上嘅。咁讲真，咁但係呢，如果讲真吓，真係遇到有啲劲天价嘅代言呢、就真係可能呢会要求埋你，喂，真係唔得，我唔理系边一个曝光啊，总言之呢，任何嘅曝光，不论系主动定系被动嘅、你都唔可以俾人哋见到囉。咁但係讲緊呢啲 case 呢，就真係好罕有㗎啦，真係讲緊系天价，天价到非常天价㗎啦。咁、我又调返转咁讲啦，你如果你去到咁天价嘅，即系代表嗰个星真系超级劲大星啦。咁而超级劲大星，你要咁嘅要求，佢要嗰个价钱呢，其实一般品牌都未必会俾得，唔系一般啊，大部分嘅品牌都未必俾得起。 系， 咁你譬如你同我合作嘅话，我系一个素人嚟嘅，你俾可能俾100蚊我咁样嘅，咁你调翻转咧，你又唔会要求我真系要瞓住觉都着住你嗰对鞋咁样咯。 咁啊 系。咁其实所有咧就唔好，我哋唔好净系俾嗰个字面嗰个字去影响先，因为其实喺个现实上边咧。你想我做到呢样嘢，你俾唔俾到个咁样嘅条件我先？其实呢个就係、双向，所以好多时候呢即係经理人嘅作用就喺呢度囉，要去傾条件啊，要同你讲，喂，咁你都要 make sense 先得㗎。即係嗱 ,make sense 唔係淨係对个品牌 make sense 啊，我哋其实都系要同个艺人去讲 make sense 㗎。有时个艺人可能会觉得吓，点解我要咁做啊，咁我哋亦都要同个艺人去解释。嗰、那個所謂嘅，我哋大家有嗰個所謂叫 make sense 嘅嘢咯。咁呢一方面咧就係、叫做鏡頭前同鏡頭後啦。咁當然啦，你講到有呢啲咁嘅 case 嘅時候，肯定就會有時有啲嘢係做得唔夠完善噶啦。譬如我舉個例啊，譬如話唔好話講品牌代言啦，有時啲名人啦，唔係淨係藝人嘅，名人都係嘅，出席一啲品牌活動咁樣。咁可能突然間唔係就特別係啲新人啦、或者嗰、那個佢嘅 agent 啊，唔係跟得咁足，甚至乎有啲自己冇經理人嘅呢、可能佢哋會忽略咗啲嘢啊。喂，我今日去呢一個珠寶品牌，係咪？咁佢淨係邀請你出活動，但係佢又冇借珠寶俾你戴。咁你自己又慣咗性呢，就會梗係戴啲叮叮噹噹嘅嘢啊，著靚啲啊，剩啊。咁大家可能忽略咗，哎呀，我今日去 A 品牌，你带咗 B 品牌啲嘢喎。 而人哋又睇得出喎、 梗睇得出啦，你品牌活动係咪？咁跟住你可以，你咁发生咗啲事干嘅时候，你就话喂，咁啊 A 品牌佢冇俾嘢我带喎，咁唔通我唔带呀？我会同你讲， 如果真係冇嘅話，係啊，你咪咩都唔好戴囉。咁但係當然啦，呢啲咁嘅情況呢就會少發生嘅，因為好簡單，我叫得你去我嘅活動，如果我唔俾嘢你戴嘅話呢，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品牌會有個責任，品牌嘅即係推廣嘅同事有責任啦，個經理人係最有責任嘅，因為始終講到尾，即係品牌都只係一個邀請或者出資嘅出資方，係咪？咁個藝人就負責收禮物又好，收錢又好，咁其實呢啲站就係會落咗喺經理人身上咯。我哋一睇，我哋要有個慣性，見到喂出呢個珠寶品牌活動，你唔俾啲珠寶我戴，咁唔通你要我個藝人乜嘢都唔戴咁出街咩？我從來都未試過咩都唔戴咁出街噶噃。咁就呢啲就係要中經理人啊，或者中間人咧就去協調啦。 係，我諗佢哋都有呢個意識嘅，即係知道話出席啲咩活動嘅時候，自己就算佢冇 sponsor， 咁啊寧願即係襯件衫可能個領高啲，都唔好亂咁戴出人哋品牌珠寶，咪可能會變成另一單新聞噶咯。 嗱，你講咧意識呢一樣嘢咧，你冇經理人嗰啲藝人啦，或者特別係嗰個經理人公司唔係做開呢樣嘢，我以前有同你講，有啲經理人公司咧，佢哋其實唔係專做經理人業務嘅，可能佢哋係做製作嘅，或者可能佢哋係做出品嘅，佢哋係做創作嘅，不過就叫做做埋經理人業務咁解，即係其實幫你開單啊，幫你收錢啊咁樣嘅啫。咁其實變咗你身邊冇個人去跟住你去睇嘢嘅時候咧。周不時都有出錯，但你唔好講話出席珠寶品牌呢啲咁極致啊，你肯定唔會錯啦，係咪？但我舉個例，我出咗一個叫做運動裝嘅品牌， 係， 但係佢哋冇鞋嘅，佢哋主打到可能係有衫，譬如瑜伽衫或者瑜伽褲或者外套或者嗰類型嘅運動服嘅，佢可能前期就會叫你。喂，你好，麻煩你啊！你幫我叫啊邊個邊個佢嚟嘅時候咧，嗰對鞋咧，因為佢哋冇鞋啊嘛。尽量唔好着对一睇就睇到系咩品牌嘅鞋嘅。 系。 咁好啦，我同你而家我同你讲 ，Barbie， 乜嘢叫做一睇落去就睇都睇唔出系咩品牌嘅鞋啊？ 白饭鱼。 你同我见解会可能唔同喎。喂，我着咗对有撇或者有几滑嘅嗰个品牌嗰啲品牌嘅鞋， 系。 但我全白色嘅都唔系好觉啫。 都觉噶喎，其实。 嗱，你话唔觉嘅时候，如果个品牌话觉，就系、是、嗰个分别咯。跟住如果你话头先除咗你话白饭鱼之外，其实系咪又咁容易揾到对鞋系一睇落去点睇都睇唔出系咩品牌嘅咧？ 除咗你自己整一对咯，即系 handmade 嗰啲咯，我都谂唔到有咩品牌睇唔出。如果唔系， 嗱，我先。唔好讲个市场有冇先， 啊、 我讲紧你有冇啊？ 咁我真 系、啊、如果你冇，咁你会唔会专登去买对咁样嘅鞋，为咗出席一个可能钱唔特别多，甚至乎冇乜钱嘅活动咧？嗱，呢啲就系我哋讲话，你旁观者第三方睇落去系意识嘅嘢，其实当中点解我做唔到啫？咪系咁嘅原因咯。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啲意识上嘅出错嘅。咁譬如我举例啊，曾经何时有试过有啲电信供应商咁就同某电话品牌就合作做活动。咁你好容易咧就会试过咧，就系、是、我出席啊某品牌啊 A 品牌嘅手机推广活动，点知你啊用紧一个嗰、那个啊手机 B， 即系比较多人用嗰个手机 B B 品牌。咁问心讲，你谂下，如果你系传媒嘅朋友，有机会做访问做围访嘅时候，不难咧会想象到。嗰位记者朋友啊，或者编辑朋友就会问啦、咦，喂，有 Barbie 啊，你今日出席 A 品牌活动，点解你会拎个 B 品牌手机出嚟嘅？咁呢啲位咧，咁其实就周不时咧都会啊产生一啲其实真系叫做有少少小型嘅微型嘅公关灾难咯。咁、但系我知道咧，有啲艺人咧，佢个转数就好快嘅。咁你譬如讲一句话。哦，系啊！我今日咪就系谂住嚟换电话品牌咯，今日专登嚟出席呢个活动咯。咁大家睇完之后，问心讲，大家都知道你系叫做兜啦，咁但系兜得好靓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亦都个品牌听到咁样又会开心，你俾到人哋嘅形象，亦都系觉得你啊一个好大体好睇，明明系搞错搞弯咗件事，都俾你系兜到咁完美。咁其实某程度上，如果系咁样，你又会俾人哋加分咯。咁所以咧，做艺人就唔系净系讲话 靠外表啦，或者靠你，譬如你唱歌又好，演戏又靠实力啦，其实都系要有好多嘅思想准备啊。我哋成日咧都会做经理人咧，都会帮啲艺人去做思想准备，因为我点样帮你 prepare 都好，点样 prep 你都好，你梗系会有啲嘢要突发嘅。所以其实我哋尽量咧都会去同啲艺人咧去做一啲叫做思想突击嘅训练咯。咁呢个其实就唔好净系谂住净系为咗佢嘅个人着想啊，其实影响好有机会影响你嘅同品牌嘅商业合作啊，同埋你个人嘅发展嘅。咁呢啲其实冇一本通书可以睇嘅，咁都系叫做经验累积翻嚟咯。 好啊，嗱，咁今次咧就同阿 Jerry 倾住咁多先，亦都学咗唔少呢啲可以转数咧提升嘅方法啦，大家可能生活上都用得到啊，睇下点样兜啦。 系啊，真系睇下点样。所以我成日都兜紧，我同你讲嘢嘅 系咩？冇嘅，冇嘅，冇嘅。你转数非常之快，所以完全洞悉唔到啊。 多谢多谢， 好啦，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erry， 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转头啦，咁啊听埋7:30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二台一样咧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又见啦。 今日系3月17日，星期四。农历2月15，适宜开光、裁衣、伐木、拆卸、上梁、开仓、造屋、造仓、交易、解除、开市、立券、纳财、会亲友、安机械。 希望日日都是好日子啦！ 放松心情，迎接每一日。日记出行嫁娶入宅安葬， 如果今日要做点算呢？ 轻松地做咯。今日都是世界海事日， 我会多啲了解关于海洋事务、海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嘅事情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对开海域发生地震，气象厅向上修定为尼克特制7.4级。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当局接获多宗建筑物受损同起火报告。日本北部和关东地区一度大约有共220万户停电，正逐步恢复。当局指正调查核电站情况，又说基本上没有出现问题。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站内放射性物质监测数据都未发现异常。气象厅一度对福岛县和宫城县发出海啸警报，几百名沿岸居民要撤离到避难所，警报其后解除。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到0.25厘至0.5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点阵图显示联储局的政策立场比预期更为鹰派，预料今年底利率将升到1.75厘至2厘，委员的预测中值是1.9厘，意味今年余下每次会议都可能加息。主席鲍威尔表示，加息和缩表的时机已经来临，虽然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联储局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4%下调到2.8%，但认为经济和就业市场仍然相当强劲，可以承受加息，而今年将会稳步加息。政府发言人澄清网上流传有关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实施日期和详情并非官方公布消息，市民切勿误信。发言人说，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规模庞大，执行上不容有失，政府必须仔细谋划

喂 ，Kitty， 钟哥，早晨啊！ 点啊点啊！ 喂，今日讲下沙滩啦、啊，咁、啊，无端端做咩讲沙滩呢？咁啊，康文署咧又封闭所有嘅泳滩啊，咁、所以即系首先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有啲游泳客噶嘛，即系朝头早游早水嗰啲啊 嘅听众， 系啦、啊， 系、 啊、叔叔啊、姐姐啊嗰啲咧，今日就冇得落水啦，咁样心痒痒咁样。咁琴日呢其实已经有几份报章报道呢话啲哥哥姐姐连水都冇得游呢，咁有啲就嬲啦，咁但有啲呢都系息事凌人嘅，同埋都会觉得抗疫系紧要啲啦，咁啊算啦，游少一阵啦，一阵好啦，我哋啲唔游唔舒服㗎咁样。咁跟住有个阿叔呢就同个记者讲，哎唔好游湿水游干水啦。跟住记者即刻话啊唔得啊，依家限聚令，干水都唔游得啊。咁啊，阿叔就冇再回应就 唔系。阿叔可能佢未试过科技啊， 系 你可以上网打噶嘛？ 咦系、哦， 咁你四个人打咪得咯？唔 系又或者佢本身屋企人一家几口， 四个 系啦，咁就都冇跨家庭，系冇跨家庭就 OK 嘅， 几好啊其实。 嗯、 所以嗰阵时啲传统智慧点解话生多几个有着数？起码呢啲时间。啲时间可以抽下脚，我嚟打下牌啊嘛。 嗯，都系嘅。不过咧，即系如果系希望大家唔好去沙滩咧，其实都系嗰句，其实真系为大家好嘅，好认真讲，系真系为大家好嘅呢、這个呢一、這个嘅举动。 嗯， 因为咧，你睇翻前日嘅报纸，我都觉得有啲过分啊。 即系影咗出嚟嗰啲沙滩有几多人聚集系咪？ 嗱，仲有啲相咧，即系我唔好话啲泳衣嘅款式嘅问题，即系唔系话 你睇到咁细嘅， 好仔细喎，系咯，泳衣一阵先同你探讨落去， 我系见到， 所以佢咪话唔系几好咯，睇完啲款式之后 呢个问题，而系见到咧。有啲記者咪專登走埋去影嘅，即係話啊，影影你哋喺沙灘，即係當日啊，即係好似唔知十應該係十六號出報，即係十五號啦。咁但係仲要係兩個妙齡女士冇戴口罩，坐到好貼，咁、即係擺明全部例犯曬啦，安全距離冇啦，即係又冇戴口罩啦，仲要係去人多嘅地方啦。咁、即係呢啲係咪自己應該要即係、要做多做翻自己嘅本分啊？ 係， 即係都話咗依家疫情期間。是知道大家辛苦，但是如果大家都会哎我去松一松，如果每人想这一样东西其实就散了。 就 觉 得就好紧了，觉得那里的人就逼 了。那里就变得好紧了。 喂，我都有少少分享，因为我住那里的附近都有其实都不止一个沙滩，有几个沙滩，即是有两三个沙滩连住的嘛。那其实以我的观察呢，其实都望下去都有少少危机在这里，因为不止泳客，因为泳客你就游水就会除低了个口罩啦。咁另外咧喺即系沙嗰边咧，都有唔少嘅家庭咧，系自己即系有一啲帐幕喺度咧，好似露营咁样样，系啦。咁我见到都系两个两个啊咁样样嘅。咁但系其实都几逼啊，即系喺嗰个范围嚟讲，都算系几多人嘅。咁冇戴口罩嘅泳客咁样上水，又即系来来往往咁样啦。咁所以都明白嘅。咁啊，希望大家忍耐一阵啦。 喂，不过 Kitty 头先讲咧，讲帐幕嗰个可以分享多少少。嗱，有時咧，我哋細個去沙灘咧，咁啊一張沙灘席啦，嗰啲草席嚟嘅啫嘛，即係類似嗰啲啦，咁樣跟住就攤喺度啦，曬嚟曬啦，跟住有啲叫做士多嘅老闆就會話啊，要唔要一把遮啊？一把遮就幾多錢一個鐘啊？咁樣咧， 啊係喎， 咁啊舊時咧，即係係咁樣嘅去沙灘個模式。喂，依家唔係喎，即係好似頭先鐘哥同埋阿 Kitty 咁樣講啊，即係話要整翻個帳幕先嘅，啊，跟住又要點樣嘅？咁所以咧，其實有關方面都有啲難去執法咯。你喺個帳幕入邊，唔通我下下都拉開你個帳幕個拉鏈，跟住好似突擊咁樣，喂，咪喐，係你哋係咪有三個人喺個帳幕入邊 ？Over，Over， 你快啲繳械出翻嚟咁樣，你唔可以多過三個。咁即係呢啲又係比較難搞啲嘅。所以你頭先都講啱啫，你話哇，大家都守下社交距離。不過到時去沙灘唔係咁嘅，依家好似我自己睇報章都睇多咗咧，一啲人去沙灘都好似一個一個帳幕咁樣。 首先咧， 野餐露營咁樣。 首先喺沙灘架起帳幕係犯法嘅，因為沙灘係唔可以架起帳幕嘅，喺香港啊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一樣嘢咧。咁另外有一個咧，我覺得好似一個謬誤咁樣，即係大家覺得疫情期間我喺市區就好容易感染。 個感覺是我去了郊區咪得咯， 因為空曠啲嘛。 但係問題係唔覺得嗰度即係沙灘或者郊區係冇菌啊。但係問題唔係嗰度有冇菌啊，係你同幾多個人係喺埋一齊。 同埋去嗰度啲人有冇菌 啊？即係去到沙灘，我當。原來真係原來啲菌喺沙灘就會死嘅。咁但係嗰啲菌喺個人嗰度咧，咁咪有事咯。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誤解咗，以為我去咗户外或者去咗一啲市區以外嘅地方就叫做安全咯。唔係嗰個邏輯。 因為其實早一排啦，咁可能大家就會覺得都喺屋企太耐啦，咁都想出去喐動下，吸下新鮮空氣。咁啊諗不如去行下山啦，咁樣即係應該空曠啲就少啲人啦。咁點不知就係。好似头先钟哥咁讲，个个都系咁谂嘅时候咧，就变咗嗰度系好多人，反而市区就冇乜人啦咁样。 市区反而安全， 因为如果你其实留意一下市区咧，因为好多铺头都闩咗，甚至食肆咧都净系做外卖唔做堂食啦。反而真系你会见到市区系少咗好多人啊，系啊， 好少人啊啲商场，可能真系去晒山野之间啦，同埋去晒沙滩啦。咁好似钟哥话斋啦，咁你。個個都走曬去嗰度，咪變咗旺角咯，變咗銅鑼灣咯，係咪先？咁所以都係難搞啦。揾翻資料同大家講翻啦，其實封攤咧已經唔係新鮮事嚟㗎啦。喺2020年咧第三波嘅疫情嘅時間，康文署咧亦都一度封閉啊，核下嘅所有泳攤嘅。不過咧第四、第五波咧就未有呢啲相關嘅措施。不過即係今日起啦，咁就會封呢個沙灘啦。咁措施會變嘅，咁幾時會封埋其他，或者幾時有啲乜嘢係解封咧？咁大家就睇多啲媒體，你就會知道啦。不過琴日有記者咧都分別訪問咗幾位家長同埋小朋友嚇，咁啊話哇臨封沙灘之前，你帶啲小朋友嚟喎，咁啊家長個感覺點啊？咁啊家長梗係覺得少咗啲放電嘅機會啦，話曬依家暑假嚟噶嘛，咁啊帶啲僆仔出嚟。晒太阳唔得啊，咁样咁。 我想听小朋友点讲、啊。通常咧，啲电视一访问小朋友咧，通常都会俾人 cap 咗出嚟，因为咧妙语连珠、啊。 真系 有冇啊？有冇？ 小朋友挂住去咗玩啊！ 唔好喺佢哋伤口嗰度撒盐啦。 即系佢哋都系表示好失望咁，系咪啊？ 嗱，详细讲俾大家听啦。小朋友咧，每一个都表示唔开心嘅，因为沙滩即将关闭，冇得嚟玩啊，咁样咁啊。即係家長又話都明白嘅疫情，不過有陣時就如果喺可以喺沙灘咧，就容易啲管理喎。佢呢個觀點有啲有趣啊，因為佢容易啲管理。咁我就喺度諗啦，因為我未有小朋友嘛，我就諗點解會容易啲管理咧？佢話咧喺沙灘嘅世界咧，啲細路仔咧就會好乖咁樣自己喺度筆沙，自己喺度玩啦。反而喺屋企咧，可能就會亂搞啊，即係可能。又琴高琴低啊，咁样嗰啲咯。咁当然我都即时喺度谂住，咁你喺沙滩嗰度，其实佢都会供咗落水啦，咁样。咁但系我估个家长觉得沙滩真系安全过喺自己屋企。咁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啊，其实都几反讽喎，咁样。 系希望啲家长唔好咁谂啊。即系唔好以为沙滩个细路就会安全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有啲危机嘅地方，呢一样啊。 咁希望大家。明白啦，咁有啲家長就話啊，咁其實有啲沙灘都唔係康文署核下嘅，咁啊去嗰啲咪得咯，咁樣咁呢啲我估大家就唔好即係走呢啲法律啦，同埋呢啲即係叫唉唔好搞咁多次啦，近排係咪？ 不過明白嘅，即係明白可能即係譬如好多嘅措施。是会大家会觉得不方便，咁当然是为大家好的，好认真，我都是为大家好。但是呢你当事人就会觉得哇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个心一定会是不舒服的。咁就调翻转头谂，譬如特别是同啲小朋友讲，而家唔俾你去，所以将来你会更加珍惜可以去嘅时候咯。即系你将来你就会唔会觉得，原来去沙滩好随意嘅啫，因为原来喺成个唔系净系香港嘅，成个地球啊，有健康唔系必然嘅。咁所以將來我哋可以更加珍惜我哋擁有嘅咁樣。 調翻轉，可能屋企人即係阿爸阿媽都會咁覺得㗎。唉，之前真係成日都去，又去咁樣。咁跟住有一輪佢冇 得 去，唉，好啦，去啦咁樣嘅。 但可能老婆同你講。哎呀，咁平時我日日都去 shopping 噶，咁而家連鋪頭都閂埋。 咁一開翻嘅時候，你去啦，你去啦，嗱，所以人一人係好嘅。 喺度摘低，即係啲小朋友同啲阿爸阿媽講：，今日冇得去，我哋摘個政治先。跟住摘咗十多日，跟住話第時啲阿爸阿媽要還債，去翻十幾日賺曬。 係 咯，第時即係冇事冇幹，你去十日就十日，廿日就廿日啦，係咪？ 係啊。 然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过浅，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心跟我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一点不舍，未接通的心声 breaking my 首歌咧，佢已经有佢嘅招牌舞步啦。由于美中有美，第一首派台歌曲《Breaking My Heart》。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我忍唔住讲多两句，就系头先海滩嘅问题。 系、 小朋友去海滩咧，家长角度嚟讲咧，小朋友喺嗰一刻咧特别可爱。 哦，系咪真系容易管理啲咧？ 我先唔讲容易管理。是你觉得个仔女特别得意嘅，因 为点解 咧？你见到个小朋友喺度滗沙啦，跟住喺啲浅色嘅地方嗰度踢下水啊，其实成个画面咧系好温馨、好舒服嘅。咁你即系家长就坐喺度啦，咁你当然要看住小朋友，费住佢冲落水啦。咁但系你会家长坐喺度嘅时候，因为小朋友个集中力已经去咗啲沙嗰度啊，咁佢就唔会好似喺屋企咁。不断咧就问你问题啦，不断问你有咩玩啦，不断问你有咩做啦，然后你想问同佢讲做功课嘅时候，佢又发脾气啦，咁样就唔会有呢啲问题，因为你海滩你唔会叫小朋友读书噶嘛，你系想佢玩噶嘛，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海滩就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嘅魔力咧，就会令到家长会觉得啊，原来海滩嘅小朋友咧系特别可爱，于是乎咧，佢哋就中意一家大细去海滩啦。 嗯，咁如果大人咧？大人啊，不沙喺沙滩嗰度，你会觉得佢 可唔可爱？你有冇问过你个仔有冇？你喺沙滩嘅时候， 如果卅几岁嘅人喺度不沙， 大人咧，如果喺海滩嗰度不沙咧，我就觉得系一种浪漫嚟嘅。 嗯， 不过如果大人带埋小朋友去海滩嘅时候咧，成人即系啲家长咧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个休息嘅机会。 嗯， 咁呢样嘢好紧要啊，因为你成日对住啲小朋友，特别而家抗疫期间啦，咁大家都系喺屋企，其实小朋友真系冇乜活动。咁你喺屋企嘅时候咧，你成日听嗰啲亲子专家都讲啦，即系真系屋企个环境又唔系话好大，你知香港啲屋系容易咧，即系产生摩擦，家长容易多咗管束个小朋友嘅。咁你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家长又可以放松，咁小朋友觉得， 哇，我爸爸媽媽真係唔話我㗎喎，佢有得我玩，咁佢又越玩越開心。咁所以咪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係情緒上嘅化學作用出嚟，就話點解啲人咁鍾意去海灘呢？就因為去海灘嘅時候，我覺得即係令到小朋友呢喺家長眼中都特別可愛。 其實任何嘢小朋友專心做呢，家長就會覺得係好事 嚟㗎。 嗱，譬如佢好專心讀書啊，好可愛喎， 喺屋企做功課好 可愛 喎， 好 可 愛 中哥。佢專心不生，好可愛喎、啊，咁樣。只不過你平時覺得佢唔專心咁樣啫。 係啊，咁細路仔要佢專心咧，其實又唔係話一朝一夕嘅。老實講一句，咁啊家長俾多啲耐性啦嚇。咁啊疫情抗疫咧，都已經成年幾兩年嘅時候啦嘛，旅遊業啊停擺啦。咁啊停擺咗咧都好閉翳啊。咁啊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咯。尋日見到個報道咧，都幾值得可以攞出嚟講下。咁我再揾咗世界地方好多唔同地方咧，大家喺抗疫之中咧。點樣可以令到呢個旅遊業啊都可以做到少少嘢出嚟？咁啊，尋日見到一個咧，關於澳門嘅。咁啊，澳門佢哋亦都用咗好多新嘅科技咧，去到振興佢哋嘅旅遊業。咁我覺得咧個方法都幾好。不過都要讚咧，就除咗澳門之外咧，我哋香港旅遊業咧，即係旅遊業協會，佢哋之前我哋都有喺晨光嗰度講嘅，就係有一個叫做城市景色嘅。咁就係話融合咗呢個 AR 同埋 VR 嘅技術啦。咁啊，等即係例如我喺尖沙咀。跟住一望嘅時候咧，啊，原來呢個位咧可以睇到以前嘅樣貌嘅，咁一路 loop 嘅時候個電話咧就好似即係你穿梭時空嗰個 睇翻以前啊， 冇錯啦。咁呢個咧其實我自己我覺得真係幾 buy 嘅，即係無論係本地人，即係我自己，定還是係如果真係第日通關或者係第日咧放寬翻個疫情嗰個關口嘅時候咧，外國人嚟到香港，只要用翻呢個 app 去望，又繼續望到舊嘅香港同而家嘅香港嗰個比較咧，其實係有趣嘅。即係唔好話淨係香港啦，我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啊，原來呢度咁多大廈嘅，我一望，原來以前係平原嚟嘅，或者以前有一個特別嘅鋪頭喺度嘅，咁我一望嘅時候咧，仲要望到以前嗰啲人嗰啲行路啊，佢哋嗰啲人力車啊，其實件事咧係非常之有趣味嘅。咁我諗如果好多地方都用到呢個方法嘅話咧，對年輕嘅一輩嘅旅客嚟講咧。是都相當吸引，因為睇翻澳門佢哋嗰個嘅用呢個策略嘅時候咧，佢用 AR VR 咁可以咧就喺個鋪頭入邊嚟進行一啲嘅小嘅遊戲啦，嚟揾呢個寶藏啊，跟住咧你揾到嘅時候，咁其實都係想你揾到嘅，因為揾到其實佢會送個 QR code 俾你，咁個 QR code 其實又係 coupon。不過聽翻咧佢哋講咧就話用呢一種嘅方式咧，佢哋吸引咗嗰個嘅客源咧一族咧係年輕咗嘅，即係好多後生嘅朋友咧，佢哋中意用呢種嘅方法咧。去到揾一啲新嘅地方，發掘啲新嘅鋪頭，然後一種新嘅體驗，因為佢哋覺得哦，原來我拎住個電話，我揾到啲新嘢，但係嗰啲所謂新嘢咧，其實間鋪頭一直都喺度嘅。不過佢哋咧就用咗啲新嘅策略去吸引咗一啲新嘅客源，然後佢話營業額會上升㗎， 即係都係揾啊，即係要揾出嚟㗎嘛，要即係個過程要揾。 冇錯啦，就是、一個過程，因為你旅客咧其實好着重一樣嘢就係體驗啊。咁譬如我係香港人啦，咁如果你話喂突然之間同你講，不如你去上海街行一轉啦，其實我行咗都唔知幾多轉啦，咁香港住咗咁多年，咁但係問題如果同你講，喂上海街突然之間有個新嘅方法。貨香港人貨遊客，大家都可以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去到有一啲嘅新嘅玩嘅新嘅體驗嘅，咁對我嚟講又係一個重新認識上海街嘅機會。咁所以呢一種嘅方法咧，譬如喺澳門嗱，而家就好受落啦。咁如果你話喂睇翻全世界好多唔同地方嘅，有一啲咧都幾得意。我揾咗其中一個咧就係喺日本嘅。咁日本咧佢有一個都係運用咗 AR 同 VR 嘅技術。咁我睇翻，原來佢哋喺2014年嘅時間咧，曾經搞過一個幾大嘅 expo 啊。咁嗰陣時佢哋都話到咧，要將成個日本啊，2014年就仲未有疫情啦。不過嗰陣時佢哋已經係諗緊咧，就將 AR 同 VR 咧係混合喺呢一個嘅旅遊業上面。咁佢哋去到而家啦，咁啊更加借住呢個機會，因為佢哋自己都停擺啦，係咪先？嗰個旅遊業，咁所以佢哋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將呢一樣推出嚟嘅時候，反而咧。覺得好似係喺呢個疫情之中旅遊業嘅一點點曙光喎。咁我哋呢個方法呢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旅遊巴 VR 同 AR。咁點樣旅遊巴 VR AR 呢？嗱，我哋而家都要透過呢電話去到呢就係望到啲 AR 同 VR 嘅景色㗎嘛。咁佢哋有兩個方法嘅，第一旅遊巴呢個 AR VR 系統呢，就佢哋嘅旅遊巴本身都已經係一個 AR VR 系統。咁我睇返啲文章講返啦，咁我哋就話其實 由於高科技的配合啦，咁所以佢哋嘅坐上旅遊巴嘅乘客咧，係並不需要配上一啲特別嘅裝置喺個頭殼，睇個頭眼部嘅位置，就已經可以喺出邊嘅景色上面咧望到佢哋想表達嘅一啲嘅旅遊嘅景象。 科技先進 啦，係真係科技搭救啦。例如我去到一間鋪頭，佢係賣糖果嘅咁樣啦。咁平時冇乜嘢啊，咁你見到間鋪頭個門面咪幾靚咁樣咯，最多你知日本嗰啲咪可能啊呢、這個超和年代嘅或者再耐啲嘅，因為佢哋真係講緊有啲可能200年歷史嘅鋪頭仲係賣緊糖噶嘛。 嗯。 咁佢哋咧透過去旅遊巴一行到呢一個嘅門前邊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咧就睇到而家嘅樣子。咁某啲嘅窗口佢哋咧亦都可以喺透過嗰啲嘅窗口咧就望到啊。以前呢間鋪都係咁嘅樣嘅，佢哋都會見到好似我哋香港嗰個城市景色咁樣啦，就會見到啊，原來以前仲有啲風光，就見到啲人咧可以喺度整緊呢一個糖果嗰、那個少少嘅過程，一兩個步驟，可以俾你好似望得到、偷望得到嗰個感覺。 咁可唔可以睇到將來間鋪頭係點樣咧？即係做喺咪度㗎？即係可能嚟緊執笠嘅喎。 可唔可以睇到將來？ 可唔可以睇到將來喺度得唔得嘅咧？ 呢、這個 number 我都想睇到啊！嗱、未來嘅佢哋又睇唔到，咁但 係 你可以 咪就係靠你睇到而家，咁你落唔落去幫襯咯？ 估下 你有落去幫襯，未來就喺度啦。 佢應該咧就係未來全部執曬啊！點解咧？喂，要快啲 佢咯！ 你快啲買啦！嗱，你買，你聽日嚟執咗，冇咗啊！咁先得。 咁而家佢哋呢一類嘅叫做旅遊巴啦，咁佢哋除咗咧係用呢個 AR/VR 技術咧，去到繼續做一啲商業嘅行為啦，因為佢哋要去啲鋪頭嗰度幫手促銷嘛。咁另外咧就係佢哋亦都會去到一啲譬如温泉區，咁都會將譬如温泉區啊咁大間嘅温泉酒店，咁啊一望嘅時候，原來以前咧係好細間嘅，咁啊亦都見到以前嗰個風貌係點樣，咁啊佢哋而家嗰啲叫 staff 咧都好識做嘅，咁佢哋有陣時咧就算係現代都好啦，佢哋都會著翻以前嗰啲衫，咁去到咧即係等啲 收皮嗰啲咁樣啊，以前 冇錯啦。好似時光倒流， 石器時代， 時光收皮係嘛？時光錯亂咁樣，咁啊令到嗰個旅遊個感覺咧豐富咗好多，因為我落車除咗就係我可以享受到我想原本想應該有嘅一種旅遊之外咧，我仲可以得到嗰個時光時間帶俾我嘅樂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旅遊方式咧，可能喺未來嘅世界嗰度咧會幾多啊？用咗呢啲科技加上旅遊咧，我哋有啲新嘅體驗啊。 就係話永遠都係而家係個世界冇向前行，只係科技行前咗啊嘛。其實揾嘢咧。即係呢個歷史落嚟不斷都係咁樣㗎，只不過以前可能石器時代就就教你點樣揾嘢，咁跟住咧到懂得語言嘅時候冇地圖問人啦，到有地圖嘅時候攞住張地圖去揾咧，即係我哋僆仔時代未攞住張地圖去揾，到而家攞住部手機去揾，就其實都係揾嘢啫。 係，所以希望大家遲啲有機會就可以周圍去睇下呢啲嘅科技啦。 施日期同埋詳情並非官方公布消息，市民切勿誤信。發言人話：全民強制檢測計劃嘅規模龐大，執行上不容有失，政府必須仔細謀劃，確保有足夠配套調配充足嘅人手。發言人指目前計劃仍然細化階段，若果敲定就會向外公布並廣泛宣傳，讓市民充分掌握安排。發言人又指，對於有人在網上散布不實和誤導市民的消息，深表遺憾並予以譴責。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9點，升62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46美元，賣出1,927.2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18.94，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8，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天气方面，一股潮湿嘅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早晨 ，Kitty 中哥，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先问咗阿 Dicky 一样嘢先。 好啊， 因为最呢几日咧发生咗一个现象啊，就系股民咧集体玩过山车， 系 即系大家有冇玩过呢、這个？呢几日咧系咁上上落落，琴日突然之间上咗个大斜坡， 系。是 究竟呢个现象是点样咧？大家紧唔紧张咧？ 我反而想话，我系咪错过咗印度神童所讲寻日嗰 个 穷人暴富日？呢一个系咪就是一个启示咧？嗱，寻日我自己咧就真系嘅，我后屘睇翻，应该系我自己即系年资太浅啦，竟然咧即系即系觉得咁大嘅震撼啊！因为午市之前咧，仲以为唔通佢嗰个升势慢慢收窄，佢到即系食完晏之后又会上翻落去，好似前几日咁样啦。我点不知咧？我瞓完个晏觉一点钟喺度睇嘅时候咧，哇，升到不得了，仲要咧越升越有。哇 ，Dicky 呢件事你又点睇？虽然我知道你寻日都摸住酒杯底啊吓，但系我谂都有冇吓到你喷翻两啖出嚟咧？ 应该咁讲，阿钟哥，我咧形容头先你讲嗰个玩过山车咧，我觉得有一个游戏仲贴切啲嘅，就系嗰个笨猪跳啊，即系佢跌嗰下好急噶嘛，佢跌咗落去，但系去到底嗰下咧，嗰个拉力咧弹上去，嘣一声咧上翻嚟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快。 又系 笨猪跳式嘅股市又好，过山车又好。都好足夠形容呢幾日嘅狀況㗎啦，不過大家亦都要了解一下，即幾樣嘢夾雜住發生啲咩事。當然啦，恆指跌到18,300點都係連日嚟咁，真係咁啱啊！就嚇，都係喺我啲媒體啊、訪問啊或者自己專欄度寫嘅一個位置，因為無道有偶，過嗰幾年咧嚇，即係嗰六年啊，有幾次跌到呢個位置都彈嘅。好啦，咁但係個基本面係啲乜嘢？個咁大嘅變化咧？好啦，恐慌時，咁當然係一個完美風暴嚟嘅，講緊喺過去呢段時間襲擊我哋香港，真係好簡單，數白攬咁，好快數下就算啦。嗱，真係有呢一個打仗啦嚇，烏克蘭俄羅斯，跟住咧就有呢、這個所謂嘅即係中美持續嘅博弈嘅關係啦。啊，美國證交會又出招啦嚇，跟住咧香港日疫情惡化，內地都再爆發疫情啦。淨係講呢啲啊，都夠差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咧喺尋日頭先阿 Kitty 講嗰個幾關鍵位置，當時我自己係做緊直播嘅，咁一路就喺度指數話，咦，做咩咧咁樣？因為我講緊嘢，我就睇唔到嘢噶啦。好啦，咁到睇到嘢嘅時間就發現，哦，原來咧就大派定心丸就講緊咧副總理劉鶴。咁點解咧？因為回應住外圍嘅變化啦。咁亦都咧，因為呢、這、一個即係美國咧嘅即係證交會咧，之前講到明出招就係兩年內啦，即係你哋啲即係中概股唔俾底稿啊，咁你係自己走啦離開啦咁。咁當然我喺上個禮拜都已經喺我啲專欄啊做直播都講，切大不了咪走啦。咁因為好似中國移動啊、中國電信啊、中國聯通啊嗰啲咪退曬市，中國移動同中國電信仲回歸埋祖國的懷抱，甚至 A 股嘅股值啊，股價仲高過香港。咁其實咧。離開並唔係一件壞事，咁當然唔走亦都冇咩問題。咁到而家咧，劉鶴就話：，冇問題啊，我哋會繼續適時咧嚇審時度勢推出一啲咧，就係刺激即係呢一個經濟啦，係利好市場嘅呢個措施。咁啊，仲有一個更加關鍵嘅咧，就係話而家咧都同即係美國監管機構咧係密切咧接觸緊、傾緊，有啲好即係有啲進展咁話。咁哇，即係講到咁樣樣，就即係話，而家呢刻。阿爺咧就撐啦，即係話俾大家聽，嗱定啲嚟嚇，唔使驚嘅，絕對冇問題嘅咁。同埋最後個結論係啲乜？咪就係大不了咪最多咪翻嚟香港上啦，翻去內地啦，科創板啊、北京啊、上海啊，哇任你揀啊咁多個板啊，咁所以咧。即係當呢個消息一出嚟咧，啲新經濟股咧就瘋狂咁由呢一個極低位咧，係用一個報復式嘅反彈咧嚟回升翻。嗱，仲有呢度都未講完嘅，即係琴日收市之後咧，就另外一個消息引發出嚟都係好消息。咁所以我自己喺某一個即係平台度即刻寫專欄講咗，因為即係好趕急啊呢件事。就昨日 B 站啊 Bilibili 咧，佢就宣布咗就係話，有意咧，佢哋就要將呢一個第二上市咧就。轉變成喺香港咧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咁嗱好簡單講俾大家聽，其實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同第二上市有咩分別？就係阿里巴巴而家咧呢啲咧就叫第二上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美團啊，或者之前理想啊，呢個小鵬汽車啊。 回歸翻嚟香港嘅時間仲集到資啊，嗰、那個叫做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嗱，即係如果你要講得白啲同簡單啲咧，即係佢有兩頭住家噶啦。係，但佢話咧就係、是、嗱，兩頭都係我第一頭住家嚟噶。咁嗱，即係當然佢意思即係美國又係第一頭住家，香港又第一頭住家。咁有個咩好處咧？第一件事最大好處就係、是。入到港股通，因為港股通咧從來都唔侵咧嗰啲第二頭住家嗰啲咧，即係話即係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啲公司咧，就係、是、納入去呢一個港股通名單，一定要係咧冇 S， 淨最多淨係 W 咧先可以入到嚇。咁、啊、如果你話真係 S 嗰啲全部咧都掹咗個 S 就變做就咁W 或者冇啦嚇，即係唔再係第二上市咧，喂咁淨係港股通嘅憧憬啊，都已經啊有排玩啦。咁消息咧就令到。昨晚咧嗰啲中概股咧，係即係俾香港嗰個報復式、爆發式、瘋狂式嘅升勢，再火上加油，再升多啲，即係升三四成啊，甚至乎即係個別一隻升八成都入下啦，即係嗰個升幅係咁樣嘅。咁當然比起佢嘅高位。跌落去個低位彈翻上嚟，就算四成八成都好咧，都距離高位仲有好遠距離嘅。講真又真係 嚇，係、嗯，所以我相信咧，今日大家都唔係好夠膽離開個 mon 噶啦，都係望實佢睇下今日咧個港股又點樣嘅表現啦。不過其實尋晚咧，我都等到成兩點鐘咧睇埋嗰個消息嘅，就係講到呢個美國聯儲局宣布加息啊，係啊，咁啊加息0.25厘啦。咁其實阿 Dicky 呢個消息對於股市同埋經濟有咩影響咧？因為好似都算係符合預期啦，係嘛？即係可能大家即係都講咗一輪加，就應該一定會加噶啦。不過都唔會好過分嘅咁。咁啊出到嚟個結果係咪亦都係咁樣咧？ 嗱，其實咧，當呢個消息未出嚟之前，個美股咧升得好好嘅。 嗯， 到到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曾經咧大為回吐嘅。但係之後咧又好翻嘅，咁其實成件事簡單啲講咧，就係、是、今次即係鮑威爾喺即係會後嘅嘅評論啦，又或者講緊今次加息嘅決定係完全同市場預期吻合嘅。咁當然佢都已經係講埋㗎啦，就加息咧係點咧？係六續有嚟嗱，嗰、那個六咧就係一二三四五六嗰個六。點解咧？就因為講緊咧喺未來咧聯儲局咧就仲有六次嘅會議咧，睇嚟咧每次都加息，甚至乎每次加幅可能都係四分一厘啦嚇嘅機會咧，已經係差唔多可以係用甚囂塵上係嘅預見再現嚟形容噶啦，即係加緊噶啦。咁點解通脹高企咯？咁嗱，不過咁通脹高企亦都係背後另一個原因，令到呢、這、一個。即係環球股市咧，近期都有啲反彈嘅，就係、是、其中咧，就係、是、當個國際油價咧衝到$103之後見頂回落，連$100都跌穿埋。咁啊，日前咧亦都即係講過噶啦。咁但係咧，你話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咧，個國際油價落翻去$95咧，絕對係好事。咁因為咧，即、就、係、是、對於通脹嚟講，就冇咗一個咁大壓力啦。咁不過咧，即、就、係、是、鮑威爾都講，即係話有地緣政治啦，即、就、係、是、打仗啦嚇，又即係能源價格高企啦。咁呢啲都會係令到各方。佢哋喺未來嗰個加息嘅步伐都要係維持住，你話循序漸進又好，慢慢嚟都好，都係要咁聲咁加噶啦。咁但係呢件事咧預咗噶啦嘛，即係如果要好簡單講咧，聯儲局嘅今次嘅決定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咧，就唔算係負面嘅，反而係有少少即係叫做消除同釋放咗本身嘅疑慮嘅呢一個。 嗯，咁啊，阿 Dicky 琴日咧就港股就即系爆升咗成千几点啊！咁系咪即系今日会唔会又仍然好似阿 Kitty 话斋，即系印度神童话嗰个穷人暴富日咧？咁今日仲有冇有系咪仲系一个捞货嘅时机咧？ 系，其实大家都讲印度神童嘅，不过咧睇印度神童，其实大家识唔识印度文嘅咧？同埋有时有冇会睇啲中文嘅改图咧？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吓，即系讲笑啫。喺呢一秒钟，我认真讲咧，就系、是、我会认为今日港股都会继续升嘅，甚至乎升幅咧都唔会太少添，因为净系头先我哋讲有好几个因素咧，都系收市后先至继续再发酵，咁即系话叫做扭转咗之前嘅跌势啦，甚至乎短线已经出现一个见底嘅情况啦。咁我谂即系上到嚟20000，可能都整固，但系咧即系暂时即系20000，再望上去21000咧都再望啊，我认为吓。 系咁啊 ，Dicky 最后简简单单问一句咯，我谂散户都仲未即系惊魂未定嘅，即系之前又跌到咁，咁啊寻日又升到咁，如果今日又再升嘅时候，其实应该采取啲咩策略或者可以留意翻啲乜嘢板块咧？ 呀，应该咁讲，即系当真系跌到18000几，穿咗19000嘅时间咧，咁我自己俾嘅意见，当其时直播讲或者接受访问讲，都系话，真系如果你好恐慌， 呢一秒钟你做嘅任何决定可能都会系错，即系话而家先至嚟斩啊，要指蚀啊，恐慌时抛售啊，即系绝对系违反咗股神嘅金句理论嘅。 嗯， 但系你话弹到而家咁，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句啦。真係大家要見機行事啦，即係我仍然相信今日個市會升嘅，特別係一啲中概股可能都新經濟股都仲會再上，咁但係如果你話尋日錯過咗，今日又真係躍躍欲試呢，咁第一你都要控制一下風險啦，因為低位回升嘅幅度亦都唔係少，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我過去咁講，你大包圍嘅，你以一啲指數嘅基金去買嘅，包括盈富基金呢一類嘅，咁我又覺得個風險都未至於話好大嘅，長線嚟講下。 嗯，好啊，咁最後我就祝大家好運啦，我尋日都係只能夠咁樣去作結啦。咁今朝早呢，多謝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 Dicky 啊，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啦，唔 該 曬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呢，我哋就叫埋阿 O 出嚟先。咁问阿钟哥同阿 O 啦，呢排呢有冇即係譬如去买嘢食嘅时候呢，都会买返多少少急冻嘅嘢摆喺雪柜呢？ 我冇呢一排。系不嬲都有呢度， 不嬲都系中意食急冻嘢。 唔系，咁你唔会唔需要日日都去咩？即系我唔会好似你咁日日都会落去买食材啊嘛。咁我通常一两个礼拜先去一次，咁必定系行咗冻肉柜先嘅。 系，咁你会买啲咩咧？雪住 最简单 系 鸡或者牛。 嗯，系咁跟住就 因为最容易整翻啊嘛。 系就好似之前咁讲，攞出嚟解冻啦咁样啦。咁阿 O 咧， 我啊，肠仔咯，肥牛咯，都系啲一啲叫做容易啲我嚟烹调嘅一啲食材啦。不过即系近排咧，都有啲朋友咧，即系睇咗啲日本节目咧，话原来好多人咧都买好多废嘅嘢摆喺雪柜嗰度咧。跟住咧有个日本嘅烹饪节目咧，就系去人哋搵呢个名厨，去啲普通人、啲素人嘅屋企，跟住打开佢雪柜，跟住首先发现，哇，有啲嘢就嚟过期喎，哇，就有啲嘢你买翻嚟根本就冇谂过食嘅，咁样不如等我出手啦。跟住你都知嗰啲日本综艺节目就比较夸张少少，跟住哇煮出嚟咧，哇，真系我雪柜入边嘅食物咁样，咁啊有呢啲得意嘅剧集有阵时啊，或者。叫做综艺可以睇到啦，我屋企又冇咁多烹调嘅食材可以煮得到出嚟噶啦，咁样 啦。系，你呢个可以介绍我睇下，好似几有趣。咁啊，其实咧，我想讲话，最近咧真系多咗朋友话，即系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佢唔知道几时突然之间咧，即系冇得出去买嘢食啊，咁样。即系 touch wood， 如果真系唔好彩，自己染疫，又或者佢需要居家隔离嘅时候，咁点算咧？咁我就见到原来咧都有几间嘅食材店咧，佢就提供一啲上门居家隔离套餐，系啦，咁咧佢哋就系其实将一啲唔系话煮熟咗嘅饭送啊，而系一啲真空包装咗嘅食材咧，佢哋就放入一啲保温箱嗰度，就由专人咧就即系话着晒防护衣咁样送上门， 系原材料嚟嘅啫。 原材料嚟嘅，系啊系啊，一啲套餐嚟嘅。咁我见到佢哋就当然就摆喺门口啦，即系完全系冇接触嗰只啦。咁就可以即系缓解到，如果突然之间我要留喺屋企啦，隔离啦，唔出得门口啦。但系原来屋企嗰啲存货咧又唔系咁多，咁点算咧？咁就可以即系呢啲食店可能就帮到手。咁同埋除翻开咧，我见都唔系好贵嘅啫。譬如佢嗰啲套餐咧，佢真系会送上嚟咧，帮你计足一日。有三餐，咁帮你咧封好晒一袋袋，咁你除翻开每餐咧就30多蚊左右啦，咁每一包就独立包装啦，咁啲客人咧就可以自己处理，即系食嘅时候就剪开佢，跟住自己简单咁样去到烹调咧就做到噶啦，咁有啲咧就喺观塘啦，我见到 咁有啲咧就喺屯門啦，都係做呢啲。咁佢就我諗就係話唔需要你好似平時我淨係得雞同埋牛，咁突然之間出唔到去嘅時候咧，我個七日咧就係淨係食雞同埋牛啦咁樣。 冇冇問題、啊。係 啦，本身可能心情都麻麻地啦，咁跟住又冇好嘢食咁樣，咁啊呢啲咧可能都幫到手。你哋覺得係咪都叫做可以解到呢個燃眉之急咧？ 其实任何帮到手嘅都系解燃眉之急噶啦， 呢啲应援套餐 系啊，去到咁嘅情况，其实任何嘢摆门口都系帮到手。 同埋我见佢都有啲心思嘅、嗯，即系佢个配搭唔系话每一日都系一样嘅，咁、哦、系啊，有啲咧就有有啲咩咧讲下俾大家听，譬如有清远走地鸡一只咁样、哦，又有盐水鸭一只，又有黑椒猪手一只，咁啊即系加加埋埋好多样嘢，可能就一个价钱，咁啊够你咧食足七日噶啦。譬如有啲帶子啊，咁啊當然你話平嗰啲都有啦，啲燒賣啊、啲丸啊嗰啲，即係必備嘅，可能你擺喺屋企可以即係擺十日八日都得嘅咁嗰啲啦。咁另外雞扒、牛仔骨啊、烏冬啊咁嗰啲，即係佢可能就諗住你喺屋企都可以簡單自己去到煮嚟食嘅，咁就唔會話太過即係拿手唔成勢咯。 係、依家有即係以備不時之需啦。咁啊唔訂足咁多日，訂一兩日去支持下都幾好喎。頭先啲菜式又話鹽水鸭又话有走地鸡，好似好劲咁 啊， 系 啊，不过我想讲，其实而家咧嗰啲叫做急冻嘅食物啦、嗯，或者好简单能够即刻攞出嚟俾你加热嘅嘢咧，都已经好好食噶啦。我早排咧喺一个超级市场嗰度咧买咗嗰啲串烧，即系佢系 腌好晒噶， 腌好晒嗰啲好似日式嗰啲鸡肉串烧咁样咧，咁佢有埋汁噶啦喺里边，咁、你净系需要咧摆喺个微波炉嗰度叮翻佢，叮热翻佢，系啦就得。哇，几好食喎、啊！真系有啲似你出面几十蚊去居酒屋食两串嗰啲咧。咁我发现啊，而家真系科技进步啦，好多嘢，即系譬如有我又试过有一包咧，佢系嗰啲日式食材嚟嘅，嗰啲牛蒡丝啊、萝卜丝切好晒，帮你煮好噶啦，已经。你又系只需要摆落微波炉嗰度加一加热，跟住淋翻喺个饭面。即系我就都几啱嗰啲宅男宅女，你话我净系即系识得煲个饭，又唔想洗锅嘅，咦？做咩？系咪想送两包俾你？系嘛？ 几啱我？ 系啊，都唔错啊，佢直头系一个送嚟。已经咁，我谂即系呢啲喺呢个时候咧都几大派用场嘅。 系啊， 咁啊睇下大家有冇需要即系加翻一啲急冻嘅材料喺屋企啦。好啦，咁啊就嚟去到8:28嘅时间啦，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吓。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3度，相对湿度90%。咁啊最高气温大概到27度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7日是一年的第7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89日。1941年3月17号，为了管理由安德鲁威廉美隆和山庙卡瑞斯两人捐出收藏的艺术品，由美国国会创建的美国国家美术馆西栋建筑正式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美国国家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建筑物分为东西两栋，由地下通道相通，主要收藏14至18世纪的意大利、荷兰、法兰德斯及英国绘画作品，是全美国对文艺复兴及巴洛克绘画收藏最完善的博物馆。美术馆每隔几年会进行大规模翻修，最近一次为2013年，耗资$6,840万。3月17号出生的朋友非常喜欢刺激，对自我非常坚持，容易对过时的东西失去兴趣，不喜欢被责任束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古旧艺术工作会不会带给你性格上的冲击？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艺术作品真正的评价是在于金钱上的价值，还是对心灵上的影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哇，做乜有咁多唔同款式嘅护眼罩嘅？有提供正面同侧面保护嘅安全眼镜，防化学品用嘅眼罩，又有电焊时会用嘅面罩。睇嚟你已经做好晒开工前嘅准备啦。 梗系要啦，双眼系灵魂之窗，当要进行涉及有飞射物、化学品飞溅、有害光线等工序嘅时候，护眼用具绝对唔少得噶。 所以喺开工之前，要先了解工序嘅潜在风险，再选择可提供相应防护又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嘅护眼罩。 仲有要选择合乎工友面型嘅适当尺码护眼罩，咁先可以有足够保护。 雇主都有责任确保工友清楚护眼用具嘅正确使用方法。如果佩戴方法唔啱或者过松，都会失去保护作用噶。 用完之后记得要定时保养，例如用完之后要清洁、吹干、妥善存放，同埋跟翻制造商嘅指引做翻定期检查等等。 如果发现护眼用具有任何损坏，就唔应该再用，要通知主管立即更换。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成日都话咧，而家网上资讯爆炸啊嘛， 嗯， 所以好多好多信息嘅，所以你一定要睇清楚个真实度系几 多。要 fact check 系啦， 一定要 fact check。 嗯， 咁咧最近咧就网上咧就谣传有关呢个全民强制检测计划嘅实施日期， 哦， 即系写到好确实添。咁同埋嗰个详情啊，其实唔系啊，唔系官方公布嘅消息嚟嘅，所以大家市民千祈唔好轻易相信啊。咁全民强制检测计划咧规模庞大，咁执行上就不容有失啦。而家咧就个计划仍然喺细化阶段啊。咁一经敲定咗之后，一定咧政府会向向外公布同埋广泛宣传嘅，所以一定要 check 清楚究竟你嘅资讯系咪喺官方嘅一啲网站里边发放先好信啊。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呢一个咧系一个电影，但系呢套电影咧都翻拍过好多次啦，而且应该如果数数手指，最早期应该去到可能系四五十年代添，就可能再早啲，但系不断拍。拍到而家仲有得拍， 即系可能我哋有睇过嘅。 我唔知道你睇过边个版本，但我相信喺你呢、這个年纪里边，点都睇过一次嘅。 嗯， 蝙蝠侠， 我有。 有睇？ 咦，好，你哋倾住先。 咦，咁多次你都冇睇过 蝙蝠侠？ 蝙蝠侠啊！ 蝙蝠侠我好细个喎，应该。 但系你好，我咪话佢几廿年咯。 有新嘅版本噶嘛？ 系咯，所以佢不断都有新嘅人做啊，新嘅版本噶嘛。 咁最近嗰次系几时啊？ 而家咯。 哦，系咩？对唔住， 不过 咁又新得滞。 不过香港由于即系而家嗰个戏院系关门啦，所以香港就嘅观众们咧就未有机会睇到。咁、 嗯、 但喺外地就上咗最新一辑嘅一套嘅蝙蝠侠电影啦，已经。 哦、 但系之前你一路都冇睇。 我谂可能我印象好模糊咯，即系嗱，你知道啦，呢啲超人啊或者打打斗斗嗰啲咧，其实我点解会睇啊？细个、嗯、都系因为我哥逼我睇嘅啫嘛。 但系你阿哥冇逼你睇过蝙蝠侠？ 嗱，可能有，但系我睇嘅时候心不甘。情不全咧，我就冇好专注咁样睇。咁但系当然我会知道蝙蝠侠系乜嘢啦。咁、 嗯、 但系你话里面个古仔详细系点样咧，我又真系唔系好记得啦。 哦， 咁、 哦、 你知唔知蝙蝠侠好有钱噶？ 我呢个我知道。 呢 个我知道，系啊，呢个咁重要嘅资讯。 其实蝙蝠侠呢个喺电影啊，其实1943年已经开始有拍噶啦，即系有好多人演绎过。咁但系如果你话最近喺网上啲人讲得最多就系最近嘅叫做最近嘅六位即系饰演过蝙蝠侠嘅演员啦。咁但系其实唔止六个噶啦，已经你计埋即系1943年开始一路到而家，你话几多人做过咧？咁点解会讲蝙蝠侠咧？咁话一个系列可以不断翻拍，一定有个原因噶嘛。咁、 嗯、 但系咧，点解譬如话而家啱啱新拍嘅呢一套，大家就会觉得，咦，好似又可以变成一个神叫做神作啊，真系，但未睇未知啊。咁点解？因为佢话佢还原基本部，翻去最初嘅一个概念， 又系最初啊？ 呢、這 個啲豬肉咁啊 ，Uncle Ben 都 死多次咁樣啊， 好慘噶啦！ 因為正話阿 Kitty 都知啦，佢一個有錢人啦，蝙蝠俠阿 Bruce Wayne， 但係蝙蝠俠嘅父母就係因為俾一個街頭嘅劫匪搶嘢，而喺反抗嘅過程裏邊咧就被擊斃嘅，咁所以咧跟住佢就喺一個無父無母嘅狀態底下咧就成長嘅，咁、 嗯、 呢個就係個背景咧。但係呢一個背景背後嘅故事咧，唔同嘅電影就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啦。咁今次咧仍然有呢個橋段。但系背后个故事咧，又有啲改动嘅，咁、 啊、 所以到底会唔会又令到觉得有一种新鲜感、 啊？今次就唔系俾人抢嘢啊！今次 唔系一样， 我、哦、一样俾人抢嘢。 但系究竟阿爸阿妈嘅背景系乜嘢？因为佢以前嘅一啲讲法论述就系话佢哋有钱人咯。咁、 啊、 过身之后，咁我细路就一个孤儿长大啦。咁、啊、但系原来今次嘅版本里边咧，阿爸阿妈其实背后仲有一个故仔喺度。 哦，讲埋佢阿爸阿妈点解会有钱添啊？ 咁未至於點解有錢，係點解佢哋會有一啲咁樣嘅同即係叫做同另外一啲人嘅關係，而衍生到點解嗰啲人變咗壞人，而影響翻蝙蝠俠？ 哦， 即係會一個咁樣嘅背後嘅故事喺度啦。 係有興趣知喎。 咁、啊、所以係點解今次叫做還原基本部咧？咁成日都話 DC 漫畫啊嘛。 嗯。 咁其實 DC 代表乜嘢咧？原來就係 Detective Comic。 哦，系咩？ 即系侦探故事， 我以为 dream 添佢 知系个 detective comic 啊嘛，即系佢最早期就系一个侦探故事嚟嘅、 嗯。 其实蝙蝠侠就系查案啫嘛，即系最早期啊。咁其实今次咧就系个故事背景，即系2022年呢个版本啊。咁其实就系讲蝙蝠侠佢阿 Bruce Wayne 嘅呢、這个韦唔知点译啦 ，Bruce Wayne 啦， 韦布斯好似 韦布斯系嘛， 好似系， 咁佢就成为蝙蝠侠嘅第二年啫， 嗯， 即系第二年啫，咁、 啊、 所以佢系啱啱成为蝙蝠侠。即係自己裝扮咗做一個蝙蝠俠出嚟啦，咁、 嗯、 所以咧其實佢係用翻最早期咯查案形式，所以今次嗰個叫做壞人咧就係阿謎題人啊嘛， 嗯、 即係出謎語嗰個啊嘛。 咁以前曾經佢有一集嘅，我好耐以前我細個睇嘅，都有一次做過謎語人 嘅 喎。 係啊係啊，其實佢不嬲都有嘅、 啊。 不過我記得啊邊個做過啦？ 詹基， 詹基你有做過啦， 啊啊啊啊、 即係好多人唔同嘅演繹都有一啲壞人都做過啦。咁、 啊、 但係喺咁多年以嚟嘅，譬如話近代啊，如果數到去我僆仔年代睇嘅第一次叫做。第一次睇嘅蝙蝠俠就係電視嗰個啦，咁嗰個就係電視劇集嚟嘅。 哦，係咩？ 係啊，電視劇集，但係嗰、那個彩色嚟嘅， 彩色。 但係嗰個咧就好漫畫同埋好開心嘅。咁但係自從幾時開始蝙蝠俠變得咁黑暗咧？就係1989年嘅時候，天布頓拍嗰個版本啦。 嗯， 即係第一次 Batman 翻嚟，咁、 嗯、 就揾咗而家做蜘蛛俠做鷹人嗰個咧，嗰個演員唔記得咗個名字，唔好意思啊，即係佢做嗰蝙蝠俠咧，總之係 Tim Burton 嗰個版本，咁佢咧就第一次將成個國鹹城變咗黑色， 嗯、 即係蝙蝠俠又係黑色，咁、 嗯、 只不過心口個 logo 係黃色底嘅啫，咁、 嗯、 就用咗一個咁樣嘅版本去拍呢一個嘅蝙蝠俠出嚟，咁估唔到大家好受、 嗯， 原來蝙蝠俠可以係咁樣。 咁當然咧，另一個就係話小丑啦，當年啊，即尼高遜飾演嘅小丑又係一絕啦。係 啊係啊。 咁跟住於是之後拍咗兩次之後咧，哇，好勁喎，咁好收得。咁跟住咧又停咗一排，然之後就不斷再換人啦，即係覺得喂前兩集好似黑暗果龍喎，咁跟住再翻拍嘅時候，可唔可以叫做貼近翻個主流市場啊？唔好咁黑暗啊，拍翻大家開心啲啊！咁點知拍咗兩次又換咗人啦、 啊， 咁跟住咧又覺得市場覺得唔係好受啊，咁跟住又停咗啦。 即都係中意黑暗啲嘅，蝙蝠俠係配呢個黑暗底嘅。 所以咧就係究竟觀眾想要嘅嘢同呢個電影製作商想拍嘅嘢係咪同步咯？ 但係好易諗嘅啫，咁你蝙蝠啊，梗係黑咪掹噶啦。你蝙蝠懂幾時見佢大一大太陽啊？ 同埋神秘啲咯，好似嗬。 係啊，但係有另一個即係衍生嘅問題啊嘛。咁黑暗，啲玩具唔賣得啊，即係啲細路唔中意玩啊嘛。咁、但係如果拍得佢即係繽紛一啲，細路仔睇完之後，我要買嗰個蝙蝠俠玩。嗰、那個先至係大錢啊嘛，所以見到而家 Marvel 其實嗰個套路，除咗套電影賺錢之外，最緊要嘅係周邊產品要賺錢啊嘛。 嚇，佢平嗰啲玩具，但係做得好核突喎， 都有人買，即係都有一個市場喺度啊嘛。呢個最緊要啊嘛。咁但係如果近年講得最多嘅就係阿 Christopher Nolan 嘅《盧蘭三部曲》嗰個蝙蝠俠啦。 嗰個好睇，係嚟埋香港嗰個啊嘛。 係啦，第二集嚟香港拍過 少少。嗰個好睇啊，嗰個。即係由蝙蝠俠佢點解做蝙蝠俠啊？跟住 佢又翻拍一次，即係又講一次嘅 咁樣。嗰個好睇，我中意啊！ 但係嗰個點解話即係叫做神級嘅蝙蝠俠咧？咁、因為裏邊其實盧蘭大師啊，我哋叫做盧蘭大師，佢擺咗好多隱藏嘅信息喺裏邊嘅。咁佢係第一個將蝙蝠俠嗰個造型咧，係真係連原本我正話講咪話個心口有少少黃色嘅。係 啊係啊， 佢連黃色都抹埋。 哎呀係啊， 成個蝙蝠俠 想講呢、這個 係黑色 嘅。咁先 logic 啊嘛。咁你蝙蝠俠夜晚出動噶嘛？咁啲人攞電筒照，喂，離遠見到有個黃色 logo， 知佢係蝙蝠俠啦，仲一槍打佢咩？ 我講翻就話阿 Michael Keaton 啊，即係阿 Tim Burton 嗰個版本就係米高基頓做嘅蝙蝠俠，即係佢而家就做咗蜘蛛俠嗰個英明嗰個啦咁樣。好啦，講翻呢個盧蘭三部曲，咁應該話大家趨之若鶩，覺得佢咁勁咧，咁係話講翻佢我冇記錯，應該係第二定第三集。佢一次就騎劫咗，當然啦，你話小丑就係一個神作啦，第二集就小丑神作啦。咁其中有一個橋段咧，就係好似係第二集嘅個橋段咧，就係佢有兩隻渡海小輪，放咗個炸彈喺度，兩隻都放咗個炸彈。 我記得啦，我記得呢個情節，就睇下佢係啦，睇下邊個爆咁樣，定係點樣又要打電話又成咁。 係啦，咁嗰個有兩隻渡海小輪，兩隻船都坐滿曬人嘅，然之後咧兩隻船咧都放咗個炸彈，咁跟住咧。嗰、那個就話啦，嗱，如果隻船 A 你撳咗個掣，就係、是、船 B 爆炸， 哦， 咁你咪冇事咯。 係， 但係調翻轉佢喺船 B 嘅時候都講啊，你哋撳掣就船 A 爆炸， 係， 咁你哋咪冇事咯。你哋邊個撳啊？ 哦， 嗱，佢就係用呢啲咁樣嘅信息擺喺裏邊。係，好啦，咁我咪呢啲都係一個橋段啫。咁跟住咧，佢再講嘅落去就係、是、嗱，呢、這個落去就係一個。信息啫，嗱，同種族歧視係冇關嘅，同種族歧視冇關，大家可以去諗下啫。船 A 咧就係、是、一個白人揸住嗰個遙控器，可以撳就爆船 B 嘅。 係 船 B 咧就係、是、一個黑人揸住個遙控器， 可以爆船 A 嘅。 好啦，咁就係睇下究竟係邊個撳掣。嗱，好多時候佢隨便揾個演員嘅啫。其實如果一套叫做神作咧，必定有一個隱藏信息喺裏邊，唔會大家即係。唔會隨意地揾一個人嘅，點解會揾一個咁獨特嘅一個設定喺裏邊咧？咁大家可以有興趣嘅話，可以細味一下，譬如呢啲佢喺隱藏咗裏邊嘅信息，又或者點解佢嘅蝙蝠俠裏邊要整到全個黑曬？但係佢係一個白人。但係調翻轉頭，小丑佢油到成塊面白曬咧，即係呢啲好多嘅信息，你可以大家去即係細味一下，咁睇下今次呢個蝙蝠俠又會唔會帶到俾大家啲好唔同嘅諗法咧？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人都崇尚食素，而英文我哋就会用 vegetarian 嚟到形容素食者啦。大家都知道 vegetable 即系解蔬菜嘅意思，所以 vegetarian 解作素食者，大家都唔觉得出奇啦。但系近来因为疫情嘅关系，身边有啲朋友就话啦。 被逼都有时要食下肉，因为唔系时时买到菜咁话。咁到底呢一种一时食下肉，一时食下菜嘅素食者，我哋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佢像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前事醉到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 头先讲到，有啲人鍾意食素，不过有时间唔鍾又会食下海鲜，食下肉类。对于头先我讲嘅呢一种弹性素食者，我哋就有一个新嘅合成字嚟形容佢啦。英文 flexible 就係解作弹性。我哋用 flexible 嘅头 flex，再加埋头先讲 vegetarian 嘅后面嗰橛，合成咗就变成咗一个叫做 flexitarian 嘅新字啦。原来弹性素食者英文我哋叫做 flexitarian。唔知道你鍾意食肉亦或食素，不过如果你都系一个弹性素食者，你下一次就可以话俾人听你系一个 flexitarian。flexitarian。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好， 喂， 点啊点啊？ 系，听唔听到啊？呢位 系， 喂，早就非常之好啦。喂，我想话咧，今日继续咧，同大家聚焦讲下嗰啲凉送饭。 诶，好啊。 嗱，之前咧记唔记得讲咗一间凉送饭咧，就系喺即系一个地方啦。咁就话原先做打冷，跟住话海鲜食啦。咁琴日咧，我哋讨论到一个位咧，就系话喂 fusion 嘢得唔得？跟住钟哥咧就立竿见影讲咗一句话：唔好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凉送饭。原原本本即係食返佢啲基本嘢就好，我記得同大家嘅討論係咁。但呢啊話口未完，我成日覺得呢手機係有偷聽嘅功能嘅。講到 fusion 呢個字呢，即刻啊琴日做完節目已經彈咗一則嘅 news 出嚟呢，就係話呢喂有啲泰式涼餸飯喎、 啊。 咦，我附近嗰個街市就係泰式涼餸飯喎，唔通就係嗰度 唔系喎，喺荃灣嘅喎。咁點解會變咗泰式涼餸飯呢？首先講，其實佢係一間泰國嘅餐廳嚟嘅。咁、疫市期間就轉型自救，咁推出泰式涼餸飯啊！啊，咁問下兩位拍檔，如果突然間同你講，喂，有泰式涼餸飯食，你期待食到啲乜嘢呢？ 如果係呢一個，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叫三餸？ 諗諗下又正喎、啊，咁樣 諗諗下都係，喂，好似幾，因為咧，老實講下，我自己好似有個幾兩個月咧，冇食過泰國嘢咯。 哦， 係啊，你中國有幾耐啊？ 差唔多啊，可能三四個月添啦。 嗯， 係啊。 咁如果第一個揀，我會揀紅咖喱先啦。 係咯，咖喱咧，泰式 咖 喱 類啦，或者紅即係紅或者青咖喱啦， 炸蝦餅嗰啲 咯。 系啦，咦？但系咧，我就咁睇个图片咧，佢冇嘅喎。 吓、啊， 咁不如你讲有啲咩拣啦？如果咁样， 飞天通菜咯， 唔系、啊， 都冇，仲有咩？ 佢系将所有两重饭前边嘅嘢 加个泰式字， 泰式两个字， 哦， 包括泰式肉酱茄子、肉碎茄子， 系、 哦、泰式椒盐豆腐，仲有泰式炒河，同、哦、埋泰式。煎蛋咁样，唔知乜乜肉碎煎蛋咁样。 但系佢又本身系一间泰国餐厅嚟， 唔系其实佢系咪食自己 都可信噶嘛？ 唔系泰国个泰系即系太阳个泰，跟住识得个识啊！我泰式呢一样嘢，泰式炒河系咪啊？ 可信、啊，但系佢咁样报道出嚟咧，我睇翻入边啲内文，全部都系加个泰式两个字，搞搞笑嘅啫、嗯。因为咧，我睇入去咧、哦，原先咧都以为好似啊，譬如中哥嗰啲，喂，大家一谂就系、是。有啲叫做 咖喱啊，青咖喱啊， 马咩盏哇，嗰、 马拉盏 系啦，马拉盏通菜咁呢啲基本盘啦、啊，系咪先？即系你食泰国嘢咁样，嗯嗯或者泰式虾饼，好似 Kitty 咁样讲，或者泰式咖喱咁样。不过佢乜都冇俾你、啊，佢净系做翻啲肉酱茄子同埋呢个椒盐豆腐啊，等等咁嘅嘢啫。喂，好似争啲，我觉得诚意欠奉呢间啊。 嗱，如果照佢嘅逻辑啊，佢所谓嘅泰式系咪叫做辣少少就当系泰式咧？ 或者可能落啲泰式嘅香料咯， 是泰式香料咁样捞落去就当系咧？ 因为我咪话即系马鞍山嗰边咧，即系近我嗰度有个街市咧、嗯，其实佢有一间新开嘅两三餸饭啦，咁佢咧就好多人排队嘅、嗯。其实佢嗰度附近咧有几间嘅嗰啲两餸饭，但系佢系最多人排队嘅。咁首先可能佢就即系新开啦，咁大家会试下啦。第二咧就系佢都系标榜自己系泰式嘅，咁、 嗯、 但系。你望落去咧，佢又唔系真系全部都泰式嘅，即系佢依然都有啲蒸鱼啊嗰啲嘅，即系蒸蛋啊嗰啲佢都有嘅。咁佢有几味泰式嘅嘢咯。我试过，譬如佢话有啲泰式炒杂菜咁样，咁佢嗰阵味咧就即系有啲泰国嘅香料啊，即系可能佢加咗啲香茅啊，或者佢嗰啲鸡扒嗰啲，佢又用咗一啲泰式嘅腌料啊咁样咯。 系啦，咁我即刻入唔入去下边睇啲网民点写啦。咁啊，网民都系头先我哋都。睇到啦，话将所有餸面前前面加嘅泰式两个字就变咗泰式两餸饭， 有啲咩好笑嘅？ 咁咧，跟住咧下边就话唔好叫鸡扒啦，因为煮唔熟嘅咁样，咁佢真系影咗出嚟咁样，咁、啦。我觉得呢啲个别事件啫，个别事件啫，好彩我冇讲个地方出嚟啫，真系。但另外咧，就有啲都话OK 嘅，咁啊两极嘅，有啲就话其实嗰个泰式猪手咧都系值得一试嘅，即系有啲嘢都系坚系泰嘅咁样，咁啊同埋认真啲睇咧，连嗰个马拉盏嗰个通菜都确系有喺度嘅，不过。就會網民就有話啊，其實收費都貴少少，可唔可以平啲？咁但係我有陣時覺得，唉、算啦，人哋呢啲叫做轉型華麗轉身，其實都係諗住即係捱過個疫情，佢自己都想做翻本位嘢，做翻冬陰功啊，做翻即係泰式咖喱啊，或者即係整翻條泰式烏頭俾你食下，收翻你百零兩百蚊。佢本身嘅設定間鋪頭嘅功能都唔係做兩餸飯嘅，佢轉一轉都係諗住。逆境求生嘅，俾條生路大家行下啦。 係嘅，不過其實咧，佢都要揾個市場定位嘅，即係譬如話你原本做兩餸飯、三餸飯嘅，佢哋個價錢一定會偏向於即係基層啲嘅，平少少嘅。咁咪之前都講過啊，有啲酒店都會做兩餸飯， 係 咪貴啲咯？ 係啊， 咁啲餸當然靚啲啦。咁而家兩餸飯即係變咗一個名啫嘛，你有一個飯。我俾两个送你，变咗个名啫嘛。 不过我又咁谂，即系以前譬如你去泰国餐厅食嘢咧，又即系比较少啲啦，比起譬如中式嗰啲咧，系少啲一个一个送嗌嘅。即系通常你都系食嗰啲有味嘅炒饭啊、焗饭啊，又或者系炒面啊、炒米粉啊咁样咧，即系你好少会嗌几个送去搭。搭嚟食飯噶嘛，系啦，即系除咗系咖喱，所以我谂如果佢要做泰式咧，都要自己即系谂下有啲咩出到佢先可以叫自己做泰式两餸饭咯。系啊，咁、大家系啦，阿欧继续搜罗呢个两餸饭啦。既然你加入咗关注组，你就嚟可以做两餸饭 K O L 噶啦。 好 啦，唔该晒阿欧。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7%。先听一节新闻。 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甘肃张掖市肃南县在今早8点26分发生 5.1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日本东部对开海域发生强烈地震，气象厅将震级向上修定为 7.4 级，至少两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当局接获多宗建筑物受损和起火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晚深夜11点几，震央位于福岛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7公里。东北部和关东地区一度大约有220万户停电，有住宅墙身出现裂痕，砖头剥落，几十人受伤送院。 JR 东北新干线有列车出轨，无人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放射性物质监测数据未发现异常。气象厅一度对福岛和宫城县发出海啸警报，警报其后解除。气象厅认为今次地震可能是11年前的3.1大地震的余震，预计未来一星期可能再有强度达6级的余震。南韩新增超过62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29名患者不治，两项数据都创出疫情以来新高。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区间上调到0.25至0.5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7点，升925点。港金报17,97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06美元，卖出1,929.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跆拳道，你会见到比较常见的项目都是搏击为主，而我们的搏击通常都是踢脚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 疫情下的我们， 那我广东话都是家里我回来的，即是我爸爸妈妈都会说广东话，他们家讲广东话和我们吃中菜。 他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阿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画出世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吓，今晚美股表现啊几好，道指升51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95点，纳斯达克指数最劲抽啊，升487点啦，港股 ADR 咧再次大反弹啊，咁啊升1370点啊吓，咁啊股价开市应该唔止添啊，咁系咪快速确认进入牛市一期咧？大家都唔夠膽講，不過作為咧散户股民啊，如果係一眾嘅好友咧，今日啊應該咧啊可以食翻個靚早餐，心情都可以好一啲啦。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 早晨，早晨，阿欧今日咧呢个创业嘅环节咧，继续请嚟咧纯素烘焙工坊嘅主理人咧 Gloria 同我哋分享啊 ，Gloria 早晨啊， 早晨阿欧， 早晨啊，我觉得除咗纯素要推广之外咧，今次今日咧其实好多糖友啊，咩叫糖友咧？就系嗰啲糖尿病人士啊，咁有阵时佢哋梗系忍唔到口啦，如果唔系就唔会令到自己即系糖尿病都有少少恶化嘅趋势，但系。美食當前好難忍口嘅，我見到你有啲 product 咧係適合糖尿病人士嘅，咁意思係乜嘢呢？我想問清楚 Gloria 啦。 因為我哋材料咧都 focus 翻話想係連糖尿病患者都可以食嘅，咁所以我哋嗰啲糖咧都選用稀少糖，咁所以就算 even 食咗入去咧，都唔會令到佢忽然之間嗰個糖分會急升得好緊要咁樣嘅。咁同埋我哋另外個 recipe 都會偏向少油同埋少糖咁樣咯，咁所以會比較健康啲，同埋唔會太重口味，會接近啲天然啲嘅味道嘅。 咁啊 ，Gloria 又問下，依家公司咧都漸入佳境啊。咁當然而家疫情就無論任何生意都有啲窒礙㗎啦。咁你仲可以開 bakery， 其實都已經好好。有啲朋友可能做健身室嗰啲，咁焗住啊，即係要閂一段好長時間嘅門咁樣，即係唔可以有啲客仔去操嘢咁。所以其實疫情之間有冇啲新嘅想法係會 brainstorm 到你？而當疫情過後，會唔會又搞一啲工作坊或者 workshop 會係你哋嘅 bakery 嚟緊2022年嘅一啲 year plan 呢？ 其實一路有一啲客人都有問我話整有冇啲無麸質嘅蛋糕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即係我一路都喺度研發緊咁樣啦。早前就一路都冇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嘅，因為始終都係做翻啲自己比較熟悉啲嘅，同埋做一啲新嘅 product 係關於喺自己熟悉嘅領域會比較好啲咁樣啦。咁但係呢段時間我就會係用呢啲時間去試下做一啲無麸質嘅，又可以係純素嘅蛋糕，又可以糖尿病人都可以食到嘅嘢咁樣啦。 喂，我想問咧，打個岔，因為咧。我都是那些乜都摆落口的人嚟嘅，咁所以我想问乜嘢系无麸质嘅蛋糕啊？ 无麸质嘅蛋糕咧，就系佢入面冇面粉嘅，系啦，因为有啲本身对麸质呢一样嘢嘅人嘅小朋友啦，大部分系小朋友，啲客人嘅小朋友啦，佢哋都系对面粉呢一样嘢系会有敏感嘅，咁所以我哋一路做蛋糕。其实好多人都是会用面粉去做蛋糕这些啦，咁所以我哋就都见到有买一些的大豆粉啦，或者是叫做豆渣粉啦，咁所以我哋都会想去用这个方法去试下代替咗面粉咁样咯。 咁呢个都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新嘅风潮啦，大家都系想疫情期间食得再健康一啲嘅，咁呢个一定系不争㗎啦。不过头先讲话研发啦，咁喺个过程入面，依家成间铺头系咪你一个人打理晒呀？有冇 partner 咁样㗎？如果你做嘢做到好叫做即有阵时即单接单呢又好攰，冇单呢又好愁，咁点样去maintain 自己嘅一个 EQ 啦，或者 IQ 啦，可能系近排咧一众嘅初创企业啦，或者一啲中小型企业嘅老板咧，其实个心脏或者个心灵真系要好强大啊！你有冇啲 tips 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你有冇啲经历真系要同我哋 share out 下咧？ 开头会喺度谂紧话，会唔会系就咁样喺度等咧？咁样，但系 去到有陣時就會覺得佢話唔係喎，你不如做一啲嘢去令到你自己再 improve 啦，因為始終你有更加多嘅嘢可以去做。咁我覺得不如卡到等啲單嚟，咁不如你自己去研發啲新嘅嘢，又或者係回想翻有啲客人係自己以前有啲乜嘢嘅inquiry 啊，咁樣去可能有機會都可以激發到自己一啲嘅新嘅 idea 咁樣咯。咁你話心情方面，我因為本身咧個人就比較係樂天嗰啲嘅，咁所以唔會話太大影響。咁我主要係多數都係 keep 住繼續同啲朋友啊去傾偈啊，做少少社交，即係雖然話你依家去隔離嘅問題啦，咁嗰啲就多數係我哋未平時喺傾偈嘅時候，咁就盡量去傾下啲唔好淨係關於自己事業嘅嘢咯，講下啲笑話啊咁樣嗰啲，share 下啲無聊嘢咁樣，我覺得都已經可以令到自己開心一日。 呢段時間確係難捱啲啊，咁我會唔會整翻個 blueberry cheesecake 去？告上啊自己咧，我依然係停留咗喺嗰個藍莓嘅芝士蛋糕嗰度咧，係冇離開過嘅隻眼睛。非常多謝 Gloria 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繼續俾心機，加油好嘛？唔該 Gloria，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線， 家給你打氣。 每個家庭都有獨特嘅方式表達愛。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 Jace 陈海荣。 今集家给你打气的嘉宾咧，就找到 Jace 陈海荣喺度嘅。咁 Jace 你好啊。 Hello。Hello， 小伯 ，Hello， 早晨，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屋企嘅相处之道啊，吓咁啊，咁啊，即刻咧就想问一下，因为上年嘅年尾，我知道你开演唱会嘅时候咧，都特登讲翻自己能够成为歌手，喂，最大嘅功劳系父母、啊，咁即系一直以嚟佢哋系咪好撑你所有嘅事情咧？无论系以前读书啊，定还是系教跳舞，又或系而家唱歌咧，系咪都系不嬲都系好撑你，同你加油打气嘅咧？ 其实系噶，即系自己有阵时都觉得好幸福，因为。我覺得我同父母嗰個關係係好緊密嘅，好好嘅。佢哋係喺我由細到大嗰個歷程入面，無論我想做啲咩咧，其實佢哋一向都係好鼓勵嘅。係嗰種比較回想，即係以前細個唔會覺啦，但係呢一大個諗翻轉頭，其實佢都係嗰種幾鼓勵與愛嘅教育方式咯。即係可能就算有啲嘢佢哋覺得未必啱嘅，咁佢哋都可能會俾我試一試先，又或者同我分析好多，即係用道理去講。咁變咗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又即系咁噶嘛，小朋友同父母，即系父母越话得嗰样嘢咧，你就越想做噶嘛。调翻转佢话俾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谂，咁我想唔想做嘅咧？咁呢招对我嚟讲都 work 嘅，即系可能以前细个我话我想弹琴，跟住佢话哦好啊弹咯，不过买部琴好贵噶，摆咗喺屋企之后咧就好多年噶啦。咁你系咪真系会弹咁多年噶？ 啊系啊， 弹一大我，我就我唔弹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我好庆幸他们这种方式是好像朋友那样跟我相处，其实一路这样支持住我，反而就我就好，我的成长发展就做到很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自然会有心机去做，就会做得好一点 啊。都是即是好像你以前也有教跳舞的嘛，跳舞也是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来的，还有那时候在学期间已经是即跳很多舞的了，那时候他们没有说反对，通常一般香港的家长都会说哇！你讀唔讀到書㗎？唔係咁好喎、啊，咁樣都有好多呢啲説話，但係佢哋冇講過嘅。 有嘅，我記得因為嗰陣考公開試咧，我都係不斷去跳舞嘅，即係人哋公開試就留喺屋企，因為唔使翻學啊嘛，就會留喺温書噶嘛。咁我就係去跳舞，咁媽咪都曾經有個強調，即係你考試噶咯，你仲係咁出去得唔得㗎咁啊？咁我話冇啊，我覺得咁樣係最可以幫我減壓。咁基於呢個原因咧，佢就允許我去做啦。咁我覺得都係因為信任同溝通，我就變相我都會自律咯。個大前提係我哋一路以嚟個溝通都係互相信任嘅，對大家都有個交代嘅時候，我都會覺得我答應了媽咪那個是減壓，我都不可以太過分咁樣，所以又 balance 得幾好、 啊哦。所以我又覺得你跟媽媽解釋翻嘅時候咧係好好，因為你話係減壓喎，咁啊讀書。阿媽就話壓力大啦，喂讀書壓力好大喎，女咁樣，咁你就同佢講翻，所以我要跳舞咯， 跳舞就可以減壓咯。咁呢一個就係一個真係好直接睇得到係一個溝通喎。係 㗎，我哋個溝通都我覺得係幾良好 㗎。譬如你讀書咁都會有陣時可能遇到啲挫折啦，或者喺教跳舞或者做歌手嘅時候咧，因為人生冇理由平坦㗎嘛。咁遇到啲驚濤海浪啦，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總係有啲唔開心嘅。咁爸爸媽媽有冇話？做一啲嘅事情去到鼓励你啊，或者唔出声嘅，淨係煲煲汤俾你，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加油打气嘅方法嘅呢？ 佢哋都会俾我自己即係可能情绪消化咗先咯。有阵时即係我觉得遇到啲挫折啊、逆境啊，那个情绪好低，未必即刻讲或者未必想讲，因为讲出嚟可能那个状态都不是最好，但是我爹哋妈咪就很懂得给一个这样的空间我，同埋俾我知道其实他们是等紧我的 anytime 我想找他们倾，他们是可以的。咁通常我哋一家人最好的活动对我嚟讲打到气的就是吃餐好的咁样。 平时系咪妈妈煮噶？你哋定系好多时都系出去食噶？ 我阿妈好 proud of 自己是无饭的主妇，她不煮饭。咁但係家人真 係 一個活動 咁樣囉。咁同埋我知道啦，而家你成日都話喂香港好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係冇咁多兄弟姊妹嘅，咁所以呢佢哋就會比較上依賴性呢就強啲嘅。但我知道你其實都幾早出嚟呢就已經做 part time 啊，咁無論讀書方面都唔需要父母擔心啊。你覺得係啲乜嘢從小到大乜嘢嘅原因係父母如何同你打氣，如何為你加油，令到你可以咁快咁成熟做到咁多嘢呢？ 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俾我去發好多嘅夢啊，想做好多嘅嘢。咁佢哋會話俾我知，你想做到嗰啲嘢，你就要靠自己去爭取到翻嚟。例如我細個我想出去玩，我幾多考試幾多分，我就可以要求爹哋媽咪俾我出去玩啊。我要跳舞嘅話，咁我要付出就係我要準時幾點翻屋企，講好咗有交代就要做。咁所以當我夢想可能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好多嘢都想做，我又想 exchange， 又想去外國，又想買相機，又想點點點。咁我咪要靠自己嘅教跳舞啊，成嗰啲，即係佢哋成日都覺得唔怕嘅，諗大啲，咩都想下先。你肯去諗咧，你就自然會揾辦法去做噶啦。 好好啊，呢、這個即係父母係一個好大嘅後盾啊，即係等你可以放心咧。多啲試啊，多啲去到揾自己一個嘅夢想，呢個我覺得係好難得，因為你有呢個空間，你就會肯做，同埋咧你自己又做到一樣嘢，即係你應承咗父母嘅嘢咧，你又會自己信守承諾噶，咁父母又會越嚟越放心啦，咁係一個好好嘅循環咧，咁令到你哋嗰個信任咧就越嚟越加厚，我覺得呢個係。 系啊，呢个良性循环都好紧要，同埋我都知道其实唔容易嘅，即系可能好多时一个即系是但一方唔信任咧，就未必可以形成到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因为我自己都有好多 fans 可能系比较细个，我都会好鼓励佢哋，即系尽量多啲去沟通，多啲去表达咯。即系我成日觉得，如果有啲嘢冇沟通到，冇表达到大家，即系父母之间或者父母同子女之间有啲咩误会咧，其实好唔抵嘅。好多时嗰啲争执或者大家唔理解，大家系出于冇沟通嘅误会咯。可能 系啊，咁譬如你啲 friend 有阵时同父母未必沟通得咁好嘅，你会唔会有啲 advice 俾佢哋就系？喂，有个方法几好，你试下用呢一个方法同你爹哋妈咪倾下啦，可以咧就系舒服啲嘅，咁大家又容易沟通翻。有冇啲咁样嘅 advice 俾佢哋咧？ 如果依家问我 advice 嘅话，我谂可能系揾个好啲嘅时机咯。有阵时去揾到即系大家讲嘢舒服嘅方法，都好睇个气氛，好睇个时候嘅。咁有啲嘢未急住处理嘅，咪留翻大家都家庭活动啦，开心啦，咁然后咪。讲返之前呢，其实呢我觉得点点点咁㗎，咁可能大家都会容易沟通啲，又容易入耳啲囉。 係啦，佢用你嗰招囉，屋企人鍾意食嘅咁就最好啦。即係食翻餐好嘅時候就係啦，跟住就傾啦。 雞髀打人牙較軟， 係喎、哦，你又啱、哦。每一個家庭咧，佢哋都有好好自己相處，甚至乎咧就係表達愛嘅方式嘅。你覺得你自己屋企入邊最成功，或者都可以同聽眾一齊 share 下邊個表達愛嘅方式係啲咩咧？ 我哋表達愛嘅方式好直接咯，就係多好多嘅陪伴咯，好多嘅。即係好無聊嘅日常生活嘅嘢都拎出嚟講下，即係 update 曬佢哋唔同嘅狀況，佢哋就會感覺到嗰個愛嘅關係咯。即係好多時愛，我覺得係要相處嘅，咁所以最直接嘅表達就係多啲相處咯。 相處同埋有嘢就直接就講。 嗯， 係啦，咁啊對住屋企人啱啊，即係 Jace 都提咗一樣嘢，令我諗到係同屋企人講嘢。 其實真係唔使點兜圈嘅，因為嗰個已經係你最親嘅阿爸同最親嘅阿媽嚟嘅咯。 即係我覺得直接講佢點都會明你嘅，即係阿爸阿媽點都係錫你嘅。 啱啊啱啊，咁啊聽咗 Jace 咧好多嗰啲親情嘅分享啦，咁啊希望咧我同啲聽眾咧都已經喺入邊咧學咗好多嘢，偷師啊，咁啊知道咧點樣可以好地愛錫家人，咁啊為屋企人咧就好好地加油打氣啦。多謝曬你嘅分享 ，Jace， 多謝曬。 Thank you。 拜 拜。我是 Jace 陳海榮，我覺得呢最能夠跟家人表達愛和打氣的方法呢就是多些陪伴，因為父母呢怎都是想見到子女多些，所以各位記住無論多忙都好，多些回家陪伴爹地媽咪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家給你打氣。 又是时候讲下啲好嘅食材，今日讲下南黄蛋。咩系南黄蛋呢？就喺日本九州大分县出产嘅蛋，就系被誉为南黄蛋。因为经过严格嘅营养同埋品质控制，就连鸡蛋都有特定嘅要求啊，必须严选200至320天嘅母鸡，喂食嘅饲料必须系原料谷物，而且经过严格嘅 QC。要求營養均勻，不含添加劑、激素和抗生素，才可以稱之為蛋中的王者南黃蛋啊！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是阿歐。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啊，又话谢太喺度，喂，早晨谢太。 是早晨，阿小白 打通了晨光 Morning Call 了、我知道你都有一些说话呢，想在我们 Morning Call 上面呢就为一班的朋友加油打气，到底是什么呢？ 是啊、因为呢我和我阿妈和我的朋友三个都中了招、 你指的 是曾经感染过？ 不是，现在感染了、现在我们在家隔离、 那没什么嘛，身体 暂时就冇乜嘢，我妈就大件事啲，因为我妈喺老人院住嘅。 系，咁 佢咧就送咗去伊丽莎白嗰度医紧。 系， 嗰啲医护人员对佢好好。佢哋咧就我就同我个朋友阿郭太咧就喺屋企自己隔离。咁不好彩，我哋三个同隔一日就三个都中晒招。 是感染到。 是啦感染到。好彩我哋后生啲呢就冇咁大件事，就可以喺屋企。 是咁而家媽媽个情况系咪都系落空 定系点？媽媽个情况呢，个医生打个电话俾我。话佢暂时都几稳定。 是哎呀咁就好啦。 是啦。 咁 我就觉得佢哋好好囉。即系会话俾我哋听，因为而家唔可以探病啊嘛。 明白啦，系啊，咁梗系要话翻俾你听啦，好有交代噶。其实好多医护人员真系好好啊。 系啊，好有心啊，佢哋。 系啊，咁你自己咧，同你头先话过你嘅朋友阿郭太，咁你哋喺屋企隔离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问题啊？ 我哋就冇嘅，因为咧我同我先生一齐住嘅。咁样佢就好彩，佢就冇验到，咁样我哋而家咧就佢就煮饭照顾我咁咯。 买 物资咧就叫我个仔喺第度住嘅，就拎嚟俾我哋。 系就放喺门口咁样系嘛？ 系啦，我仔买咗咧就放喺门口俾我哋。 系 变咗我哋都好充裕，都 OK 都可以。 系咁就好啦，即系听到你呢个个案咧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出现咧，我都听到落去都觉得开心啊。咁呢个时候亦都可以试下吓你老公煮饭、哦。 是啊， 有冇得点菜啊你？ 都唔使点啦，平时我哋以为话围封买咗好多嘢喺雪柜啊嘛。咁而家唔围封啦，自己中咗招啦，咪好有用囉。 咁你可以点菜式㗎嘛，例如 你。自己煮囉，佢见到乜嘢餸咪煮咩餸囉。 你都可以话喂、我鍾意食咕噜肉咁样得唔得啊？ 你有事过，你仲敢点送咩？即系我都当佢好似医护人员咁照顾我哋。 系嘅，系嘅。咁老公煮餸都系又想你食得开心，又想你食得健康啦。 哦，总之佢煮到我食都开心噶啦。呢三日都佢煮俾我食，我中咗招三日啊嘛。 系，咁啊好咯，又可以食到。平时系咪你感染到之前系咪老公煮啊？定系你自己煮饭多？ 我未感染又我煮咯。 系咯。咁而家老公煮嘛、你都甜在心头啦，跟住阿仔又孝顺你， 好多谢佢啊，真系 系咯， 点样多谢佢先？ 好多谢佢啊！系啊，多谢佢啊！我就喺企佢照顾我，我就当佢系医护人员咁照顾我咯，多谢咯。 嗱锡佢就唔好啦，而家送个飞吻俾佢都要啦，系嘛？ 啊，系啊，系啊，飞吻俾佢咯， 嗬？系啦，飞吻俾佢啦。好啦，听到 口罩嚟飞啦。 系啊，系啊，啱啊，都可以噶。咁啊， 国泰都好，话国泰有个女照顾，会同个女一齐住。 嗯，咁佢哋都 我就希望阿国太又快啲好翻咁啦。 我都希望你哋个个都快啲好翻啦。 系啊，我妈又希望快啲好翻啦。 更加要啦， 医护人员啊、医生啊、护士啊，照顾佢嗰啲阿姐啊，咁啊， 好啊， 喂佢食饭嗰啲阿婶啊，咁咯。 好啊，咁啊，亦都借呢首歌曲啦，咁啊点翻俾香港所有人啊，亦都咧就系特别点俾医护嘅朋友啦。因为佢哋就算每一个，就算系采样嘅朋友、负责登记嘅朋友，即系打电话嘅。咁其实大家都 系 好用心、好尽力咧，去到打低呢一个疫情。 我仲有讲漏一句啊， 好啊， 日咧我哋呢个中心嗰个阿陆生啊，个社工啊，知我中咗招啊，攞咗六盒嗰啲棒嚟俾我啊。 哦，系啊，即刻有物资啦。 谢我哋中心嗰个阿陆生啊。 好啊，好啊，收到晒。好多谢你嘅电话，谢太，拜拜。 好啊，好啊，多谢阿小白啊， 拜拜。 你哋小心啊，你大家小心啊。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愿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乜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今日傍晚六点半有呢个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美学啦，睇下啲画艺术品啊咁啦，咁啊即系我哋。上開現代人啦，上開呢個社交平台咧，會睇到人哋 post 啲相咧，會攞一個 hashtag 嘅，即係男友視角，即係好似係啦，即係好似嗰啲女士咧，即係上載嗰啲相啊嘅時候咧，就係用一個男朋友嘅角度去影自己一樣咁樣嘅。咁啊，原來喺西方美學咧都有類似嘅嘢嘅，即係古時睇畫都有呢啲嘢嘅，叫做男性凝視嘅學説啊。即係點解咧？即係原來以前啲畫家咧，大部分都係男士嚟嘅。咁你諗起啲出名畫家都係男性啊，我都諗唔到，一下子諗唔到有啲咩出名畫家係女士嚟嘅。咁啊，睇畫嘅時候咧，啲觀眾睇畫嘅時候咧，就好似用男性嘅眼光去睇一樣啊。咁啊，尤其是咧畫女性嘅畫像當中咧，特別睇到呢一個性別權力嘅關係嘅。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就帶大家睇下咧呢個西方美學喺兩性之間嘅權力發展啊，即係原來去到19、20世紀咧，有一個女權運動興起咧，美國有班女性嘅藝術家咧，就用一個好誇張嘅手法去到平權咁話，咁今晚睇下呢個節目咧點樣講啦。 好啊，六點半鐘嘅呼吸美學第二季，咁去到晚上八點鐘咧，仲有鏗鏘集喎。 冇錯啦，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咧呢個跨境司機啊，跨境貨車司機，咁啊，即係近排大家睇到佢哋好苦噶啦，即係。好多有家歸不得，要搞到喺架車嗰度瞓啊！咁究竟搞乜嘢？點解佢哋會咁咧？咁今晚節目咧訪問幾位呢啲真係跨港司機，了解一下佢哋嘅苦況，同埋聽一下咧 佢哋呢個苦況啊，到我引致我哋咧普通香港嘅市民咧，又有啲乜嘢影響？即係佢哋都關到我哋事嘅喎。咁啊，今晚嘅節目一一同大家探討一下。 係啊，冇錯，喺呢個時候，大家應該就係要互相關心啦，互相體諒啦。好啊，唔該曬阿暢，咁我哋會留意港台電視嘅節目噶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另外两名专家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公布疫情后的复常计划和路线图，争取在夏季复常。屆時若果疫苗接種率超過九成半，可以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無需堅持將適合在家隔離的輕症患者送入社區隔離設施，盡早恢復國際航班，讓完成接種的商務旅客和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就能夠好像新加坡一樣逐漸復常。三名專家在明報撰文指出，第五波疫情似乎在3月4日已達高峰，漸趨平穩，但即使走勢向下，每日幾千宗確診仍然會持續幾個月，因此有必要實行一些緩解措施。提及全民強檢，專家認為如果本地個案追蹤能力和隔離設施未能應付海量個案，即使完成全民強檢，第五波都很大機會復發，引發第六波。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感染者可以被視為已接種一劑疫苗，因此在疫苗通行證下容許他們在一段時間內豁免接種疫苗，以進入相關處所，希望快速測試陽性的人士可以在平台申報，以取得文件向處所展示。社區組織協會總幹事彭洪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關注確診者康復之後如何取得豁免證明，或者在疫苗通行證上反映情況，因為現時衛生署就豁免證明書有向醫生發出指引，並列出不同項目，例如某些病症或過敏反應可獲豁免，但並沒有一項是因為感染康復獲豁免。他擔心如果當局未有正式細節公布，私家醫生未必願意簽發。康文署今日起關閉核下所有泳灘，政府請力員工會主席鄧子安表示，第五波疫情開始時曾經問過康文署會否關閉泳灘，當時因為天氣較凍，人流不多，因此並沒有敢做，但是近期天氣較熱，多人到沙灘，市民會落水並且除低口罩，認為應該關閉泳灘，他們會以鐵馬和膠帶圍封泳灘，不讓市民進入。鄧子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遇到有市民違反限聚令，救生員會勸喻他們保持社交距離並提醒戴好口罩，一般都會聽，但如果很多人沒有遵守防疫規例，加上救生員亦無權執法，就要交由上司或者報警處理。中國地震台網測定甘肅張掖市肅南縣在今朝8:26發生5.1級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霧，下週初雲量增多。現時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222点，升1,122点，成交金额297亿。

看来你已经做好开工前的准备了。 当然要啦，双眼是灵魂之窗，当要进行涉及有非射物、化学品飞溅、有害光线等工序的时候，护眼用具绝对不少得的。 所以在开工之前要先了解工序的潜在风险，再选择可提供相应防护又符合相关安全标准的护眼罩。 还有要选择合乎工友面型的适当尺码护眼罩，这样才可以有足够保护。 雇主都有责任确保工友清楚护眼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如果佩戴方法不对或者过松，都会失去保护作用的。 用完之后记得要定时保养，例如用完之后要清洁、吹干、妥善存放，同埋跟翻制造商的指引，做翻定期检查等等。 如果发现护眼用具有任何损坏，就不应该再用，要通知主管立即更换。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何谓事实，点为之真相。最近由于疫情关系经常留在屋企，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用这些时间来煲剧，但是现在电视节目种类极多，话多就会眼乱，间唔中都会看到一些不啱你心水的制作，所以有另外一个名词应运而生，就是戏剧。不过是放弃个戏，看了一集半集不想再浪费精神，所以放弃不再看那么解。但是如果看到好的，你就会不眠不休煲晒为止。除了剧情桥段演员的表现之外，有没有记得一些发人心省的台词呢？最近一套日本的侦探悬疑电视剧不算得上是大制作，都是用翻金田一的套路，在一个地方里边将大部分剧情讲晒出来。如果这种流于俗套的方式仍然可以令到你追住睇，咁就要欣赏剧本的功力。其中有一段是讲真相和事实的分别，你又识唔识分呢？何谓事实？什么是真相？你可能会说，事实未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咯，真相就是真实的情况。咪住，照咁讲未即是一样。如果真相是不止一个，多过一个，咁仲可唔可以叫做真相呢？套戏举咗个例子，假定有 A 同 B 两个人，有一日两个人喺楼梯相撞，阿 B 跌落楼梯受伤，阿 B 话啦，平日是不断被 A 欺凌的，那可不可以说是 A 故意令到 B 跌落楼梯？但是可能 A 不认为自己有欺负过 B， 他只是觉得跟 B 玩，两边都没有讲大话。如果是这样，在这件事上面真相又是什么呢？如果 A 没有欺负过人，可能就是 B 自己觉得，即是说他们两个是不小心撞到。但是话说回来，阿 A 说自己没有欺负过阿 B， 都是他自己说。对阿 A 来讲，他的真相才是真相，阿 B 何尝不是一样？人只能够感知自己的意识，同埋坚持认为自己所见的就是啱的。又如果有一个目击全程的阿 C 存在呢？可能他对整件事的看法又会不同，他望到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A 和 B 相撞，阿 B 受伤，这个就是事实。事

啱咧就提到抗疫疲劳啊，其实抗疫咧除咗可能心灵上面疲劳咧，眼睛都会疲劳嘅，因为大家就 work from home 啊嘛，咁啊多咗时间咧，即系譬如你话上 Zoom 堂啊，或者即系开会啊，好多嘢咧都系用部电脑，咁所以今朝早咧轻轻同大家讲下啊，不如喺屋企食啲乜嘢可以补一补对眼睛啊？ 护眼食疗配方， 冇错啦。嗱，其实咧我自己即系我老公咧自己喺屋企咧，因为做设计啦，咁啊成日都要对电脑啦，咁佢而家开会咧都冇得喺公司开，都系Zoom 啦。咁佢寻日都同我讲话，不如配翻一副眼镜咧。 点解咧？ 即系嗰啲去蓝光嗰啲啊，系啦，佢话对眼会冇咁攰。咁跟住我就话啊，好啦，咁我就揾一啲咧护眼嘅食物俾你食啦。 又系蓝莓啊？ 蓝莓咧就必然噶啦，因为有花青素。咁其实咧有几种营养素咧都系对眼睛好嘅。咁啊，钟哥讲到蓝莓咧，因为佢有花青素啦。咁其实茄子啊、提子啊、车厘子啊呢啲咧都系有花青素嘅，都系即系紫紫蓝蓝色嗰啲咧，系啦，就有呢个花青素啦。咁另外仲有啲咩营养素系对眼睛好嘅咧？譬如叶黄素同埋玉米黄素啦。咁顾名思义。即系玉米有呢一个营养啦，咁所以粟米咧系 OK 嘅。咁另外菠菜嗱，寻晚咧我就买咗呢个菠菜苗啦，就有呢个叶黄素同埋玉米黄素。咁啊，菠菜啦、番薯叶啦、芥菜啦呢啲，咁其实呢啲我觉得煮饭即系你唔会话好奇咧，或者好古怪啊嘛，即系都系一啲好普遍嘅食物啦。 但系你仲话数咗咁多样咧， 系 有几样我都经常有食嘅。 系， 但我又唔觉得对眼好咗喎。 你都冇近视， 啊又系， 你试下唔食啦，你试下唔好食啦， 又系咯。 系啦，嗱，另外咧仲有维他命 C 咧，其实都有啲帮助嘅，橙啦、柠檬啦、绿色嘅奇异果啦，咁仲有咧维他命 B 就系燕麦啦、糙米嗱。寻晚我哋系食糙米饭嘅，咁有啲朋友就问，糙米饭如果你冇沟白饭咧，咁要浸几耐啊？咁样嘅，咁其实我自己咧就唔系浸好耐，因为就算佢即系硬少少或者嗰啲即系叫做多啲口感。我都 OK 嘅，系啦。咁我自己咧，通常就浸佢15分钟，多啲时间浸佢30分钟啦。咁其实系你煲嘅时候落多啲水，即系个水嘅份量多啲，咁就 OK 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咩维他命 B 咧？绿色嘅蔬菜啊、肉类啦。咁另外咧，奥米加三咧都系可以帮助护眼嘅，即系三文鱼啦、青鱼啦，同埋坚果类嘅食物。咁大家如果呢排喺屋企做嘢做到对眼都好攰嘅，就可以考虑下食下呢啲食物补充下啦。 眼睛好易嘅啫， 你而家对眼咁靓嘅咁讲啦， 眼睛食冰淇淋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抗疫期間咁啊，梗係繼續留喺屋企啦，係咪？邊度都唔好去啦。咁啊，邊度都唔去嘅話，咁啊，又有啲咩享樂咧？又有嘅喎、哦，這個都幾好玩喎、哦。這個好玩在於咩咧？ 打機啊， 唔係打機，打機實在太膚淺啦。 嗯， 我揾到一個咧，就係都幾啱小朋友同大人一齊做嘅。 嗯， 就係原來咧喺呢一個嘅， 就一齊打機咁樣。 啊，你又啱喎、哦！不過呢個咧就唔係打機啦、 嗯， 因為咧我都驚玩遊戲機咧小朋友太過沉迷啊，咁、所以咧我就諗咗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世界上咧有太多我哋係唔識，呢個係肯定噶啦，我哋識嘅其實都好少啦。咁但係咧原來有好多嘅動物啊生物咧，佢哋係非常之有趣，而我哋亦都係唔識嘅。嗱，因為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譬如我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講嘅，就係可以上去啲動物園嗰啲地方咧，咁大家可以睇啲動物啲直播啦，咁樣咁啊當係探下佢哋又好，或者keep 住啊中意睇動物呢一個興趣都好。咁但係咧睇得多咧都會悶噶嘛，咁你全世界動物園咧咁滯，你可以好快脆去曬，咁啊都係睇佢哋啲 cam 啫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咧要揾啲得意嘅動物咧，啊又得嘅，因為咧喺呢個世界上咧有好多生物我哋係唔識。咁所以原來可以喺屋企咧，我哋又可以幫自己補下習。所謂補習嘅意思即係咩咧？網上邊咧，我哋成日都睇到一啲嘅特別嘅文章，佢哋會話啊，又發現一種新嘅生物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跟住又話啊呢一條魚咧唔知點解浮咗上水面啊，跟住又講好多預言嘅嘢，都好多無謂嘢啦。但原來嗰一啲我哋成日唔識嘅生物咧，係一直存在喺呢個地球上面，只不過我哋係唔認識嘅啫。咁、所以啲關鍵字咧，大家可以喺網上面試下揾一揾、哦。就啲咩古怪生物啊、奇怪生物啊、就嚟絕種生物啊呢啲咁嘅關鍵字咧，你一打嘅時候咧，你平時冇睇到嗰啲動物嗰啲樣咧，就會出曬出嚟啦。 即係嗰啲咩喺水底六千尺先至會見到嘅怪魚啊，咁樣啊。 係啦，但係啲怪魚咧唔使六千尺嘅，原來有啲咧佢真係都幾特別嘅。我望上去嘅時候個樣咧，我好多我都係第一次見。咁於是乎咧，令到我眼界大開，即係話叫做咩喺屋企用電腦用電話咧，你都可以去歷奇啊。因為你睇到嘅嘢咧，簡直係好似直睇動畫世界畫啲新嘢咁樣。你發覺，喂，仲要佢係真嘅喎！喺呢個世界原來有啲咁嘅生物、例如咧，我哋成日都話咩啊，頭先都講過啦，喺個海入邊唔知幾多米咧，有啲咩魚啊好似鯊魚咁嘅樣嘅，但係有啲好似獨角獸咁嘅樣，好似唔知幾多種生物合體而成嘅。又話咩個身體嗱，鯊魚啊白白地色嘅，佢嘅身體咧就赤紅色嘅，係咪啲唔知咩古靈精怪魚啊咁樣？其實佢根本咧就係地球上存在緊一種叫做哥布林鯊魚嘅其中一種嘅品種嚟嘅。佢樣好核突㗎，佢樣啲牙齒咧咦啦啦係啦，喺電話入邊你睇唔到我扮啦，其實我扮緊啲牙齒咦咁樣嘅。 咁你戴口罩我都睇唔到啦。 咁又係，好啦，咁佢啲牙齒咦曬出嚟，咁係好核突嘅樣，咁所以啲人咧未見過，亦都比較上稀有。咁我哋一見到嘅時候就會諗啦，係咪同嗰啲天災啊佢有關咧？其實唔係，係因為呢種魚不嬲都存在。咁我哋未必喺我哋人類嘅生活圈嗰度經常出現。咁但係咧，原來喺揾翻呢一種嘅魚咧，佢大多數棲息喺水深100公尺嘅地方，或者係更加深。 哦， 係啦，或者更加深。咁所以我哋平時撈魚啊，咪唔會撈到佢咯。咁佢可能即係個水個海嘅温度突然之間有變化嘅。咁咪油高啲咯，咁你突然之間可能唔覺意擱淺嘅，咁咪出咗出嚟，咁其實都係一啲好普通嘅生物。好啦，另外有啲生物咧都得意喎，係一種昆蟲嚟嘅，我都唔知道應該係咪界定佢為昆蟲定係動物嘅。 你上堂有學噶嘛？自然科。 我上堂有，但係佢樣太古怪。 嗯。 佢就係蟻，但係佢名叫做熊貓螞蟻。 嗯。 你望到嘅時候咧，我哋螞蟻點啊？頭空腹咁，大家都學過啦，係咪？要兩隻足先跌跌跌跌跌咁樣噶嘛？ 三對腳定四對腳啊？ 佢啲腳咧都係一樣嘅，但係佢毛鬆鬆之餘咧。佢個身體咧係頭咧係白色，個頭空腹啦，個胸嗰個位置嗰個蟹圓形嗰蟹嘢咧， 黑色， 係黑色。 哦，跟住 尾 又 變翻白色， 係 個尾又變翻做白色，跟住喺個尾巴嗱，佢有個尾啦，但係佢個尾巴嗰個位釘釘咧，佢又變翻做黑色。咁所以望起上嚟咧，好似一隻熊貓， 但係佢都係昆蟲嚟嘅， 佢應該係 頭空腹同埋三對腳啊嘛。 咁佢咧就屬於呢個叫做蟻蜂科。系啦，螞蟻加呢個蜜蜂蟻蜂科，咁、據講呢一種嘅螞蟻咧，其實係一種沒有翅膀、毛鬆鬆嘅蜜蜂類， 嚇、 所以叫做蟻蜂科啦。係、咯，中國你都嚇一聲。 係、我以為佢係蟻喎，但係佢係蜂類。係啦， 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咧，好多個樣好趣緻嘅生物咧，我哋以為係電影 create 出嚟嘅。我懷疑電影製作人咧就好似我咁樣噶，諗唔到做咩好啊啲古靈精怪嘢，於是乎咧就上網揾啦，跟住就揾到好多古靈精怪嘅生物咧，就將嗰啲生物再改多少少，就可以放入嗰啲奇異 其實係㗎 嘅電影入邊。 其實以前咧即係對呢啲所謂睇唔明嘅一啲生物咧，好簡單嘅啫嘛，譬如古時就係話啊怪物。我哋睇得少就形容係怪物㗎啦。咁而家稍微我哋對一啲科學有一啲認知，就係話佢受咗輻射影響囉。 係囉。 受咗輻射影響。 都得意呀。仲一隻都得意，佢叫做螳螂蝦。 嗯。 螳螂蝦個樣望起上嚟嘅時候呢，係其實唔係好似一隻 螳螂蝦，係似一隻螳螂嘅蝦，定還是一隻似蝦嘅螳螂 呢？通常 呢 我哋語言上應該係佢係一隻蝦。前面嗰個係啦，係應該係形容詞嚟。 係啦，類似四不像嗰啲 friend。 係啦， 我其實望到張相咧，我覺得佢似一隻咧全身熒光嘅寄居蟹。咁大家就好容易喺個腦海入邊咧想像得到佢嘅形象啦。咁佢嘅顏色咧，佢有兩隻大嘅眼睛咧就粉紅色嘅。 嗯。 跟住咧，佢嘅身體咧係啲綠色嘅熒光線條加藍色底。所以望起上嚟，其實個樣係幾古怪㗎。如果好似我無啦啦見到我之後，我可能好似鐘哥所講，我開燈見到，呢隻嘢一定係輻射啊， 受輻射影響啊， 世界末日啦，外星人啦，係會咁樣。其實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嘢我哋唔識咯。 係啊。 咁啊，我哋睇下遲啲可唔可以去大自然睇下佢哋啦。 係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精神，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 Full Show 快活人。